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倾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今日多咗小欣欣，我哋风骚快活更加分。早晨，我系小张张。 大家好，我今日系满血复活嘅锐仔。我寻日好眼瞓啦，介绍自己。 系星期三听住风骚一定啱啊！我系欣欣。 Yeah! 好啦，我哋衷心祝福马老师咧，快啲做完自己嘅事情啦吓。咁啊，翻嚟我哋呢度，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希望佢能够喺听日或者后日，不过我哋唔会催佢嘅。 大家唔需要担心啊，唔需要担心，系啦。咁佢应该好快就会翻嚟我哋嘅风骚大家庭。 Yes， 三十度嘅气温啊，好炎热啊！阿叔你湿度82%，今日天气炎热端暂时系有阳光嘅，净系就雨伞局部都一雷暴。我系咪好似一个唔想读书嘅小朋友啊？唔系嘅， 唔系，但你部天气 都系咁长， 系你嘅长行嚟。 今日我哋除咗有呢个小张欣之外咧，一阵间喺呢个交后时候有风骚斯打。当然，梗系有中医取材啦，同埋客家婆咧喺我哋星期三一样加嚟，好多节目上嘅不同嘅分吓，好压热啊！呢个天气又落雨，咁点算啊？除有数天骤雨增多啊，咁大家咧呢个周末希望都系开心心咁过啦。三小时嘅约会叫做风骚快活人啊！ 好，继续我哋三小时嘅节目啦。啊，小欣欣啊，你上次帮我哋一齐做节目几时啊？ 哇，真系好耐咯， 好耐啦， 唔系好耐， 几个月前， 你识唔系啊？ 几个月前啊， 几个月都唔系好耐啫。 嗯， 好啦，咁啊，我哋最近咧加咗一个环节，叫做阿妈都知系列。咁系你今日嚟咧，不如我哋同你试下玩啦。 你想要阿妈系女人系列咧，定系阿爸系男人系列咧？ 都冇错， 又或者系阿爸系女人系列？ 我惊我唔识啫，原来 唔系啊，呢啲其实就系我即系讲出嚟嘅，客人都知嗰啲嘢。 不过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好，今天的阿妈都知道系列呢，那个题目就叫揀老公的秘诀，或者 揀老公的秘诀 方法啦。当然啦，讲叫做揀老公，咁于是呢，佢其实针对嗰个睇嘅人或者听人呢係女士嘅咁样。OK， 嗱，但因为我哋男仔，我哋都係被揀嘅，或者我哋都係被研究嘅一群，所以就可以讨论下啦，係咪先？ 尝试代入下啦，或 者你觉得你自己係一个好老公啊？ 我梗係觉得係啦。 点解你 觉得？我觉得你 係喎。咁你觉得点样为之系好老公啊？ 系啊， 既然你觉得你符合， 我觉得要俾好大自由到老婆嘅。我老婆喺屋企瞓觉，我系唔理佢，由佢瞓。 一般都会噶， 会叫佢 睇下咩啦，又唔可以咩都唔理，咩都唔理嘅话就真系。 喂，同埋佢想食，佢想食零食，我会由 由得佢食 嘅， 系咯， 纵佢，所以我唔知系咪好咧。 嗯，即系总之俾一个私人嘅自由， 系啊，咁其实咧， 對方是不是 其实有啲私心嘅，因为我俾自由佢嘅同时咧， 佢都应该俾紧自由， 系啦，但系通常都唔系嘅，即可能我俾100度嘅自由，佢可能俾翻20度，咁啊都好好噶啦。 系咪从来都系咁噶？即系你哋嘅相处系由拍拖到而家，你哋都系咁样噶？ 都系噶，即系都会佢会好中意冤住我烦住我咯。我就 点解我 会 咁问你 personal space 啊？ 系啦，点解我会咁问你咧？就是、因为其实呢一样嘢都有分别嘅。如果你话你由头到尾你都系咁样嘅话咧，佢就唔会有一句。你以前都唔系咁嘅，你明嘛？好多时候咧，就如果你哋系啦，唔会有一个变化，你从头到尾你都系咁样相处嘅话，即使你哋两个都需要有一啲嘅就系空间嘅人， 系 咁样咧，就即使话你哋两个结合嘅话，就 系 一个好。 同埋，因为我谂我同佢即系我又系比较幸福啲啦，我唔需要好大嘅努力去追到佢翻嚟啦。因为咧，可能 你 唔系即系 呢句话真系 情投意合系嘛，即系一见即合系嘛。但系咧，有啲男仔可能佢系。哇！即係女神啊！我要哇花盡即係好大嘅手段去追嗰個女朋友。 咁會點咧？咁會 咁之後嗱，即係佢追佢嗰時就梗係乜都得啦。 係啊，啱。 追到手，娶到翻屋企，咁就梗係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啦？即係其實點樣咧，都係同以前會有啲分別嘅。 會有啲。 咁係只不過咧，係在於咧，女方咧用唔用呢一點嚟入你嘅啫，係嘛？即係就會唔會講啊？你對我都唔係以前咁，咁梗係唔係以前。 但我又想講，其實呢樣嘢彼此嘅啫，男仔追叫追到啦，咪當結婚啦，係會有啲分別嘅，但女仔都會有啲分別，女仔結婚前咧，哇，純如羔羊啊，哇，唔係從來唔發脾氣。 你嗰個係咁噶？ 哦，哇，結咗婚之後，哇，羊面老虎搞咗， 睇得出，睇得出， 大家都咁。 係咪會唔會生咗 B B 之後又會再唔同啲？會唔會 更勁？ 我聽講過係，即係有咗小朋友之後咧，個重心可能擺曬個小朋友。 當你係家師咯， 係咯， 對唔住，唔係家師，你都會 有啲作用啊。 佢當透明嘅，唔係當家。 玻璃 家私都仲存在啊！ 咁你玻璃家私啊！ 好，喂，第一个佢话提醒啲女仔吓，拣男朋友即系拣老公啦，唔好觉得靓仔就一定花心。唔靚仔嗰啲就一定唔花心， 真係鬼唔知阿媽女啦呢句，咁所以一定要揀靚仔咯。 係啊，即係 哇！咁你靚仔又花心，唔靚仔 如果佢都係花心嘅話，咁起碼佢靚仔 啊，就係啦， 係嘛？但係你同唔同意？你覺得係唔係先？ 係， 梗係啦， 唔靚仔都可以花心㗎。 咪就係咯， 好當我 challenge 下啦。 你咁靚仔，你都好花心㗎，係咪先？你唔靚仔嘅話，你都可以花心。 唔靚仔嘅人，佢邊有？咁多能力去花心咧， 唔係噶，你錯啦。 如果唔靚仔都追到女仔，咁佢一定有啲過人嘅。 冇錯，個過人之處。 例如可能佢好幽默啦， 係啦， 可能錢 好就得人啦，有錢啦， 可能係氹得女仔好開心。 呢啲仲攞命啊！同你講，係啊， 扮豬食老虎啊！ 你問你自己咪知咯。 佢哋係我一講呢啲， 原來 出入曬我度嘅。 唔係嗰陣時候揾呢個題 咧，翻嚟就已經變成咁。 你明嘛？你點解會覺得呢一個題值得討論咧？就係因為其實你自己認同啊嘛。又或者你自己會覺得呢一樣嘢嘅就係，有啲嘢可以討論喎。 因為我 自己係 一個好老公，所以我今日專登打嚟俾你同 你講。你都係某程度上。 嗱，第二樣我想問啦，佢話咧，不愛説話的男人是最危險的喎。 不愛説話， 即係平時咧唔係好出聲，唔係好出聲嗰啲咧，係最容易。 有一个叫劈腿嘅，系啊，劈腿嘅。佢话因为咧呢种人咧，佢收得埋啊，佢好多嘢你唔会知噶，因为佢都唔讲佢啲嘢出嚟，咁你咪唔会知咯，系咪先 ？Objection， 系 唔讲嘢嘅人嘅话，未必花心， 系嘛？ 系， 系， 可能系即系佢系呢个就系佢嘅温柔啦，咁样。 冇错，唔关事噶，佢唔讲嘢，唔同你沟通，系唔代表佢会花心，又或者佢收收埋埋，佢唔同你讲啫， 系啊， 系啦，佢反 而未必会同其他人讲，你明白？唔使担心， 多嘢讲嘅人都可以花心。应该 冇错，唔关事，系啦， 即系点都可以发生。 所有每一样嘢辩证法，你就知道嘅就，你讲嗰啲嘢嘅话系可圈可点。 O K， 系啦，第三，听话嘅男人未必系最好。听话嘅男人，即系你叫佢做咩，佢都肯嘅咧，都未必等于咧佢系一个好老公。 但系唔听话嘅男人就一定唔好。系咪咁讲先？ 都 听话未必好讲，听话更加唔好。 唔系他听边个话啫，系嘛？哦，系系又系咁 样。 如果佢最尾都系唔好，咁起码佢听你话。 冇错啦，你听我话啊嘛， 子 子，系咪先？我唔赞成呢句 嘅解释咧，就系话听话嘅男人咧系耳仔软。你知咩叫耳仔软啊？耳仔软即系话好容易俾人哋 氹到， 氹到嘅，即系好容易听人讲嘅。 俾人梳摆。 咁所以咧，如果有啲损友，例如啊嘟嘟嘟啊，咁就会叫佢喂。我哋今晚去威咯，威咯，呢啲 即系呢啲系小强啦。 听话就睇下听边个话啫。 系啊， 如果听老婆话，定系听阿妈话？ 意思就系话你听阿老婆话，等于你个人耳仔软啊，即系用 唔代表， 唔系一定唔系， 同埋咧，听老婆话同听阿妈话又唔同噶。 冇 错，即系有啲老婆可能嫌个老公太听阿妈话。 系噶， 妈 宝 嘛，依家成日讲系啦，呢个永远系咁啊。可能即系阿妈又会嫌个仔太听老婆话。 系啊，结果阿老婆。阿仔咪好惨咯，两边 夹喺中间， 两边都系啦。 所以你讲嘅呢样嘢，其实你系需要个括弧，即系听咩人话，你先至为之嘅就唔好嘅。但系如果你唔听话，就一定唔好。 系， 你不如你写个，你不如你倒翻转嚟咁样讲嘅就，唔听话嘅男人唔要得啦。 喂， 人人都唔听， 咁样可以写到一百条出嚟嘅，全部相反嘅， 全部相反，冇错冇错。下一个，佢话叫啲女仔小心，小心乜嘢咧？小心啲啱啱进入情场嘅男仔，即系恋爱经验。初尝者咧，你要小心佢啦。 系， 因为当佢好似一入咗一个有保障嘅屋，发觉咦咁多嘢玩噶，咦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佢会有好多嘅想去再继续发掘啊，新嘅体验、 新嘅世界， 即系入咗个森林系咪？ 但系咁系咪真系话净系可以揾情场老手咧？ 潜藏住系啦，潜藏住。如果情场老手咧，佢其实。咩都見過啦，即係對於佢，係啊， 但係你要等幾多年先等到呢個想 settle down 嘅人咧，係咪先？ 同埋佢就係佢已經情場老手咯，好多時候可能已經係有人哋得到手噶咯。 嗱，同埋咧， 佢未必可以同你喺埋一齊。 同埋你知道佢係情場老手，你可能有嫌噶咯噃， 嗯，係啊，起碼要翻曬年紀係咪？ 情場老手唔會嫌啊嘛，女仔唔會嫌男仔情 會啊，會㗎，係咩？你問你自己就知啦。 入嚟， 唔係啊，即係情場老手咁， 有冇嫌啊？ 唔 係 情場老手點解有咁珍貴？我想請問， 唔係有啲。女仔可能有啲敏感嘅，即系可能哇，点解你咁样识咁样氹女仔嘅？你一定系衰过好多次，系咪啊？系咪第几任？第几任？系咪俾咗呢个经验你，所以你依家识得咁样对我，即系对你好都咁样讲，你啦嘛。 嗱，如果你咁样讲法，即使话系咪即系 得到呢个经验？ 冇错，嗱，情场老手系咪即系等于嘅就系对女仔好啊？未必噶，系咪啊？如果你咁讲法，你啱啱即系入去嗰个森林嘅，即系你啱啱冇乜呢啲咁样嘅经验嘅， 唔知点样 就好危险啊！ 会容易即系受到好多诱惑，因为佢啱啱即系等于有个小朋友啱啱入咗间糖果店，梗系咩都想试下噶啦，点会咁快 set 到单净系食呢一粒糖？ 我想请问一样嘢，情场老手都系一个新手嚟嘅。 点解啊？我呢句说话好有 情场老手都系一个新手嘅，就系佢都曾经系一个新手嘛。 系啊， 系咪啊？呢个系一个过程嚟嘛，佢必须一定系要咁样嘅，有个新手开始慢慢揸唔同嘅啫。 系啊，永远都会有即系第一次初进情场嘅。 系啦，冇错，一定有噶嘛。 嗰啲都系啊。 我又唔觉得系。 唔紧要，唔紧要， 小心。 如果你要面对一个咁样嘅就啱啱入情场嘅新手嘅话，如果女仔系一个情场老手就 OK 啊。 带住佢，带住佢。 系，但可能个男仔。又会嫌翻个女仔， 系噶， 系噶，你嫌我， 最好大家都情场新手， 或者大家都系情场老手， 系啦。 咁你见到对手系新手，你咪扮新手咯， 扮 唔扮得，唔使扮嘅呢啲嘢。 会唔会发觉你系扮噶？咁到时仲 知啊？爱情主要都系你扮啊，呢样我扮嗰样噶啦。 你系啫。 喂，最后一样嘢，最后一样嘢，怕麻烦嘅男人通常最安全。嗱，怕麻烦，例如话吓又去咩行联销，冇得太多人都唔想，即系嗰啲咁，即系样嘢咧，佢。 想麻煩啊。 咁啊點啊？ 最安全，最安全嘅意思係佢唔會出去， 佢唔會出去，即係搞搞震。因為咧怕麻煩咧，佢會覺得喂，即係女人好煩啊，或者要揾藉口呃你好煩啊。即係你明唔明啊？因為你要 部分成立嘅， 你要做一啲 extra 嘅 romance， 你係要做多好多嘢，或者諗好多嘢，尤其宣布有精神壓力。 係啦，我寧願咁樣即係簡簡單單咁就算啦，平平淡淡咁就算。係阿 Yuri 係咪唔同意？ 唔同意，我講所有嘢都唔同意。我唔觉得系，因为我觉得嗰就 系 所有嘅嘢系不能够一足高打晒一船人嘅， 所以我都系部分同意。 其实全唔会话系有一个即系嗰个 type 系咁样嘅话，佢就会系咁样嘅，因为人系会变嘅，有时有好多嘢佢只不过系表面上嘅系咁样嘅啫，但系私底下佢会做嗰啲嘢好得人惊，所以唔好信呢啲咁样嘅所谓叫做咩心理学家点样话俾你知乜乜乜系冇嘅，即系我见有好多譬如我啲姊妹图也好，我自己遇过嘅也好，又或者我见过有好多男士也好嘅话，唔系咁简单嘅，即系你 心存不 易咩？系咪啊？听话咁佢就系听话嘅，唔系啦，佢自己都会拣噶嘛。 咁始终情场呢啲就唔系阿妈系女人咁简单嘅， 一定唔系，一定唔系咁简单。 有时就算局中人咧，自己都控制唔到，控制唔到。 系啦，探上镜或者系咪就 控制唔到？佢都冇谂，佢都冇谂住，咦？点解杀咗个咁样嘅人出嚟嘅？咁事由开始由心咗喐咁咧，有时系环境因素，有时系自己嘅吓。喂，十点半啦，咁今日咧一阵间阿徐 Sir 都会喺教嘅时候出现啦，同埋师打今日俾我哋考翻佢咯。啊 ，Otton 嚟之前咧，佢考我哋啲潮语啊，系啊。 如果我哋嚟考佢嗰啲就系文初年代嘅歇后语。 文初年代， 第一句识唔识？ 接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行使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89(1)及第89(4)所赋予的权力，宪报刊登公告，指明六名潛逃英國並且因涉嫌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而被法院發出拘捕令的人，並指明針對有關潛逃者施行的措施。六名潛逃者包括羅冠聰、蒙兆達、劉祖迪、鄭文傑、霍家智和蔡明達，各人在潛逃英國之後仍然繼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警方依法向法院申請拘捕令，分別在去年7月和12月通緝各人。全部六名潛逃者適用的四項措施包括禁止提供資金等或處理資金等，禁止與不動產相關的某些活動，與涉及有關潛逃者的合資企業或合夥相關的禁止，以及撤銷特區護照等。另外，執業資格暫時吊銷和暫時罷免董事職位的措施就適用於個別潛逃者。政府發言人強調，這些無法無天的通緝犯潛藏英國，在當地繼續公然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勾當，並且作出危言聳聽的言論，抹黑底位香港特區，繼續肆意勾結外部勢力包庇惡行，有需要採取措施強烈打擊。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說，人工智能的應用越趨普及，產生的問題亦都不少，版權問題是其中之一。他舉例說，可能有不少人用人工智能繪圖製作圖片，但是製作過程之中學過或者用過的圖片可能本身已經有版權。另外，生成出來的圖片又是不是擁有版權都是有待解決的問題。方寶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越來越多機構採用人工智能，加上科技進步快，即使現在使用的指引也都需要不時修訂。他建議公司可以考慮輸入客戶資料時先刪去名稱，或者轉換另一個模式存放入大數據。河南和河北省氣象台分別發布高溫紅色預警，預料今日和明日 河南黄河以北和三门峡东北部、洛阳、郑州和开封等部分县市最高气温将会升至40度以上，河北保定等的部分地区最高温更加可以达到43度。另外，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料北京和天津等地将会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山东西北部部分地区可达到40至42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08点，跌268点，总成交金额41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2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72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23跌2.7，腾讯控股372.2系跌1.6，美团113.3跌2蚊。建设银行5.44跌1毫，友邦保险56.15跌1.05，阿里巴巴74.3跌5.3，恒生中国企业64.8跌9.2，中海油21.5升2毫，中国移动73.05系跌8.5，比亚迪股份221.4跌7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日元157.16，瑞士法郎0.898，加元1.375，人民幣7.254，英磅對美元1.274，歐元對美元1.074，澳元對美元0.6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15。日經平均指數報38826點，跌308點。港金報2156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13.95美元，卖出231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油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啦，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就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繁忙，龙尾排到去御龙山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和将军路宝顺路宝入路方向张南隧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爸爸，I love you. Hello， 大家好，我是丰收发号人的李丽蕊。原来呢，我和我爸爸的口味是很喜欢吃一些酸酸甜甜的东西的，所以呢，想回起爸爸教晓我的一件事，就是教我煮茄汁蝦碌了。开一罐菠萝，再加点茄汁，兜匀它就可以上碟的了。到现在每一次一吃茄汁蝦，我就会想起爸爸。父亲节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一八二二二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再搏错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二二线一八二二二。 老细揾我有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嗰、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那个。阮、那 個、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好啦，继续我哋讲风骚快活人啦。每一样嘢推出咧，总会有人中意啦，有人唔中意啦，咁嘅样。咁有一样嘢，国内咧一啲嘅洗手间推出咗。阿 Otten 咧，你成日咧有啲咧街坊歌咧，你有冇听过嗰只叫做《扎土通》？ 东东排长龙， 其实咧，你觉唔觉得男仔咧呢方面咧系真系会舒服啲啊？ 系， 女仔咧，我谂你陪老婆咧去行商场啊，或者好多时咧，你总会见到咧男厕咧可能咧系有少少人，但系不至于要排队嘅。但我成日都见到啲女仔咧系要成条龙， 寂寞到夜深， 又唔 知，有时要噶。 有时我侧边好嘅咧，我甚至系算啦唔去，即系算啦唔去，因为嗰条龙实在太长，我唔知你。 点都要等嘅，我 系 嘅， 好少系唔使等， 好少系唔使等嘅，即系同埋我即系譬如我位太太啦，佢就次次咧，我哋譬如去行街咁样啦，即系总系要拨啲时间系去 去 洗手间，跟住我谂大部分时间都系等嘅，其实去就可能好快。 你嘅意思就系女性多数都系尿频？ 唔系， 但系佢总要去洗手间， 因为洗手间系总要去洗手间啦，同埋去到洗手间，因为通常都真系要排队。 系啊， 系排到出嚟嘅喎。 系啊，我头先咪咁讲， 起码都廿个人咁样 啦。系啊， 我有时系可能已经去到即系咁你慢慢等啦。咁我 行 咗三个圈翻嚟，咁佢先啱啱排到佢咁。 系啊，其实我相信系咪因为除咗真系去办事之外咧，好多化妆啊、照镜啊、梳头嗰啲加埋， 嗰啲唔关事噶，嗰啲唔需要排噶。你嘅意思嘅就系女士喺洗手间个时间比较长啊嘛，但系佢出咗嚟嘅话，咁你都唔关嗰条队事噶。你唔系因为你要入去嘅话，我补个妆啊，我都要排队噶嘛。 所以咧， 净系入厕格 我 系 好明白嘅，即系我心情呢。嗱，我哋男仔有时都会嘅，即系如果你入喺街上面咧，突然间好想去咧，但你发觉五格全部有人咧，你个心情咧其实都几 会好 唔知点，好急躁。 但系有时好嬲嘅，我系会觉得就系点解永远嘅就系男厕系唔需要排队咯？系啊，同埋其实有时 会唔会系因为佢 多咗 有两款 啊？系 啊， 我明啊， 咁就已经快啲搞掂啦。 冇错， 即系三条隧道同一条隧道 系啦，分隧啊嘛，分流啊嘛，系咪就会好好多咯？ 冇错啦。咁啊，国内有个厕所咧，佢而家咧就有啲嘅新嘅措施。其实我就咁睇咧，我觉得 OK 嘅。嗱，即系话如果你揸车咧落停车场咧，你依家好多都有呢个措施啦。如果有人拍嘅会点啊？引红灯， 系 着咗红灯，即系你唔使洗埋佢啦。因为有啲角落头位咧，你要先洗埋灯啊，唔使啦，上眼灯，冇拍嘅就会绿灯。咁样咯，咁而家洗手间咧， 有空位嘅就系绿灯， 系啦， 有人拍咗个就系红灯， 有停车场而家系好多 咁 啊嘛，系啦，好啦，咁而家洗手间咧就有啲装咗啲咁样咧个门口，嗱，当然系新厕所先会啦，旧嘅唔会啦，新整嘅，如果冇人咧，佢就着咗写住冇人绿灯咁样啦吓，但系咧如果有人咧，佢唔系写住有人嘅，佢系一个红色嘅 display， 系嗰个时针嘅倒数。两分半，两分三十一，两分三十二，两分三十四，三分嗱咁样，啲人就嘈啦。喂，你嘅 time 我啊，你而家俾压力我，我去唔到。你咁惊 啊？系啊， 你都惊啊？ 啊喂，如果我系入去见到咁样倒数，我惊啊。 点解咧？ 吓咁有压力噶嘛？ 因为你冇谂住 hea 咪 OK 咯，即系你谂住咧。 但系你有时你要一个即系啊好 relax 嘅环境咁， 你 先可以尽情释放啊嘛。 我去咗咁耐啦咩咁系咪啊？咁啲人就话喂唔好啊，好大压力喎。 好似嗰啲以前日本整人节目，你有冇睇过？即系嗰啲整蛊人嘅节目， 跟住成间嘢冧咗， 系啊，嗰四埲墙冧咗啊，或者个成个厕所升咗上 去。我中意睇呢啲，好似好疯狂。 系咯，如果佢有呢个，我会觉得会唔会到五分钟嘅时候佢升我上去？ 我觉得咁，我觉得几好玩。 或者道门啫。 落咗嚟。 冇噶，你到最后屘就冇人去啫嘛，厕所有乜所谓啫？ 咁唔系咁，我真系有需要我先去噶嘛。 我真系有需要先。 我真系听过以前系唔知边度咪法国定边度有啲公厕咧，真系咁噶。佢会唔知几多分钟会自己扩嗰道门锁开咗噶。系啊系啊，真系有呢个。 嗱，我啱啱去欧洲嗰边咧，就好多系收钱嘅厕所，系啦，收钱咁啊好啲啦，即系你俾咗钱， 你收咗我钱， 系啦， 你唔好催我啦， 系啦，即系大条道理喺入面系嘛。 你收咗我钱都唔会令到我条队短啲噶。 系啊，唔系佢有啲人咪会宁愿即系行远啲去搵啲免费嘅咯。咁你变咗即系收钱， 即系佢觉得俾咗钱，我坐十分钟你都唔好理我，我俾咗钱嘅，我买咗嘅。 咁公德心嘅问题，系啊，我只系觉得系嘛，唔系我只系会觉得就系我谂女士们冇人个心态嘅就系入到去谂住想霸住个厕所嘅， 应该冇 系啦。但系我哋真系会比较男士系 多 过一啲嘅，要花多啲时间嘅。就算你话真系只系我唔系入去补妆啊，我如果我净系去用厕所嘅话，其实都系需要时 time 过噶嘛，好似系你哋咁，唔知两倍定系三倍时间噶嘛，系啊，即系你入去就真系 佢哋冇得分流嘛，即系 冇得分流， 有两款 嘅。系啊，我曾经只不过系谂过就系有时譬如可能你商场咧，讲紧嘅就系晏昼啲时间咧，男厕系完全唔需要排队嘅。有冇办法嘅就系话有一啲嘅就系男女共用嘅厕所咧？ 好似已经有啦，有啲商场 有嘅，系有嘅，即系其实佢系一个男仔，跟住咧就中间 slash 跟住一个女仔。其实有时嘅就系如果真系有人用紧女厕嘅时候嘅话，你作为一个女士嘅话，嗰个咁嘅厕所咧，共用嘅厕所系冇人用嘅，你都可以用，系啦，就唔会俾人哋话你用咗男厕嘅。其实我觉得系咪可以有一啲咁样嘅比较 flexible 啲嘅安排咧？ 同埋有啲商场咧，其实佢数量咧系唔一样嘅，即系女厕系多啲嘅， 多 啲。即系我谂，其实而家好多商场已经做紧一啲叫做调校紧嘅啦，即系方便两性之间咁样咯。咁讲翻头先嗰样嘢咧，咁啲人当然嘈啦，因为好似你嘅反应啫，哇！你吓我而家你咩啊？你话咁咧，佢解释就系即系佢个设计者解释就系我哋只系话俾你听。边格会容易等啲啫，因为佢，譬如佢已经用五分钟，呢边用紧一分钟，咁你梗系等呢边五分钟噶啦，理论上吓，理论上咁咯。佢话同埋我哋 系，我话如果佢喺十分钟未出嚟，我唔系好想入去。 你啱啊， 系咪先？门口依家已经十五分钟啦，咁样，跟住隔篱嗰个即系用咗一分钟啫，咁样，咁佢可能十五分钟佢真系出嚟啦，你入唔入？ 搞咩？你搞咩？你搞咩？ 我谂我都要摊翻五分钟，我先敢入。 系啊，我系咁话，所以我真系会觉得其实厕所系咪都可以有翻一个即系比较人性啲嘅处理咧？就系如果万一真系已经喺里边度爆咗好多嘢嘅话咧，系咪可以咧就即刻可以喷翻啲香水咧？ 系 真系要噶， 或者搵人嚟处理。 你有冇试过就系冇办法，我一定要入嗰一格？但系之前有人办咗大事，跟住你哋就谂住好，我忍一阵啦。但系当你忍唔住嘅时候，你改下。你就咩手都报晒， 跟住好憎自己，点解呢个时候嚟急咧？真衰 啊！你永远都系， 你冇噶，你永远你冇得预噶嘛？ 系啊，喂啊，哇！ 系人生总会有 一次啲咁嘅 事，一定有噶，所以我觉得系呢一样嘢咯，厕所好重要嘅。不过咧，头先 Michael 讲呢一样嘢噶，我可能真系话你哋两个都系正人君子，冇冲过入去女厕，女厕已经有一啲好非常之 friendly 嘅呢啲咁嘅设计噶啦。就系譬如可能就系你有两边要排队啦，你入到去嘅时候，当然你要分流嘅就系你系排左边，一系排右边。其实佢已经有一个板就话俾你听嘅，就系话左边呢一度嘅第几格系空嘅。 哦， 系啦，又或者就系呢一边嘅，佢会指住呢一度嘅就第四格系空嘅，咁其实你一行入去嘅话就已经知噶啦，因为有时有一个情况就系啲门拍埋咗，你唔知道究竟 有冇人喺里面， 佢有冇人喺里面嘅，你要行到去嘅时候你拱一拱，你先至知嘅，佢而家唔需要噶啦， 哦， 系啊，已经有指示噶啦，话俾你知边一格空。 好个计时，我觉得 系 唔使计时 嘅。咁佢就解释就话，其实我只系俾人即系排队嗰啲知啫，同埋佢话我哋都冇进一步行动，即系佢唔会话去到五分钟隔开咗你道。或者即系有啲咩行动，咁你咪继续用咯。佢我冇阻止你呀，咁 但系唔知噶嘛，可能即系有啲人唔知呢个消息入咗去，做咩有个钟喺度？咁啊好惊，系 啊，会唔会爆炸？ 就系因为如果系咁，都几好啊，我觉得。 就有把声咁样，已经进行斗手。 同埋如果你话真系厕所嘅话，有时有啲好正噶。你有冇试过去过有啲即系我去过一啲东南亚国家嗰啲厕所啦，入到去嘅时候咧，佢有啲鸟声噶。 雀仔声， 啲雀仔声嘅，系 啦，日本嗰啲都系噶， 日本嗰啲咯， 系啦，系啦， 其实佢系想叫你，其实系咪应该要加啲嘅就 系水声， 可以帮你吹一吹，你到你 如果咧，如果我排紧队， 你咁 未到我， 我嘅意思系入咗去啊， 唔系啊，有时排到队入咗去噶啦嘛， 又未到我， 你唔系净系嗰格播啊嘛， 你就系入咗嗰格嘅时候，佢先至帮你播啊， 唔系，但系你上面空空即系都听到噶嘛， 即系你已经系自己 跟住 係啊，即係我就爭三步啫，爭兩個到我啦。即係如果唔係有你啲咁嘅聲咧， 大件事冇事。大事嘅，佢就身邊同你加油嘅啫，一定得㗎你，俾心機，一定得㗎， 用力， 用力， 一、二。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曾经爱过的电影主题曲，包括这一首。 人在风暴中，无奈的打转，如像风沙。也需兜转，无奈的疾冲，无奈的调转，曾热的面孔，渐缺笑运。 关于黑道嘅电影，曾经都系电影嘅主流之一。1989年呢套香港犯罪剧情片《黄太来执导》，周润发、张耀辉、张耀扬、陈慧敏主演。风中转，周润发主唱，又为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提名。 关于黑道的电影，怎可以不提这个系列呢？古惑仔系列里面有这个《友情岁月之山鸡故事》，2000年上映的香港电影，沿用回古惑仔电影系列里面的人物现身的故事，主演的有陈小春、梁咏琪。这首熟悉的歌曲就是《友情岁月》，唱的朋友依健，郑依健。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提提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0:50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0:50经已生效。 天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讲到电影嘅不同嘅主流，鬼故事同样都系其中嘅主流之一。1987年。一套灵幻电影，程小东执导，徐克监制，阮继子编剧，改编自《聊斋志异》，里边有呢、這个 夢似路 倩女幽魂 Leslie 张国荣。 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光，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次次梦话中心梦，路随人往往，人生是美梦如热望，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何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和人茫茫。 讲述呢个女鬼，由黄祖贤饰演嘅聂小倩同书生宁采臣嘅爱情故事，经典嘅电影，经典嘅歌曲，包括另外呢、這、一个来自电影《男人40》2002年。许鞍华执导，岸西编剧。呢一只歌曲《相爱很难》，张学友、梅艳芳合唱，一首经典嘅感觉。 最好有生一日都爱下去，但谁人能将恋爱当做终生兴趣？ 生活其实只在找到个伴侣，面对现实，热恋很快变长流细水。 可惜我不自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 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我渡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Yeah. 有人看不透 经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现，每每礼三唔喺我哋嘅芒上情出现。 可惜我不知话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爱到放假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相爱很难，再难再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受太大的礼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也许恩爱不难，但愿你诚恳先先也会盼爱情前途。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三十度气温，这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十点五十分已经生效了。 客家婆来了， 喂，大家上堂啦，上堂啦！老师，今日有个新同学 啊，系啊，咩新同学来啊啦？ 系啊， 来哥冷嘢咩啊？咩啊？ 插班生啊嘛，我系 都咪坐入边咧，就全部都系戴眼镜嘅， 戴眼镜都系， 其实我坐呢边嘅 都系戴眼镜， 好叻喎， 估嘅就都系， 你完全知我讲乜嘢喎？你就我嚟噶啦， 系啊， 你插班生啊嘛， 插班生 咪就系咯。 就唔係高才嗰只， 冇問題。我理得你高唔高才啊？ 邊個係啊？呢度 咪係咯。 我哋好快學完嘅，唔記得。 係嘅，唔係 OK 嘅。我覺得真係學咗一段時間咧，我覺得阿 Michael 係唔錯嘅， 係 啦，係啦。誒，今日嗰個冇翻係咪？ 嗰個冇翻。 係好咯，真係開心曬，真係。 冇翻。 好啦，嗱，咁我哋客家婆來了咧，講嘅嘢咧，真係非常非常之貼近最近我哋大家即將會發生嘅事嘅。上個禮拜日咧，咁啊，大家當然啦就會緊張嘅，因為禮拜日啊放假，因為端午节啦，喂，其实咧都有好多个节日噶喎。爬龙舟完之后嘅话咧，今个礼拜日嘅话，唔好唔记得同边个出去食饭。 父亲节， 父亲节， 父亲， 冇错啦， 父亲节， 父亲啊，你 shallow 啊， 即刻想唱翻首 Lady Gaga， shallow。好啦，嗱，咁其实讲开你话，即系父亲节咧，其实都要好好地咁咧，同你嘅父亲咧，好即系去好好地去即系一齐食下嘢啦，庆祝下啦，多谢佢嘅养育之恩。 真系叫肤浅节，肤浅节， 肤浅节， 肤浅， 肤浅， 肤浅， 系啦，肤浅。但系我哋就唔会叫佢做父亲嘅，即系你读就叫做父亲啦。但系如果你会叫佢就爸爸啦，或者系老豆啦，都会嘅。咁如果你通常如果你客家话咧，叫爸爸就叫阿爸， 阿爸 系啦，系啦。咁而阿妈咧，多数一定会嗌错嘅， 系 啦， 唔系叫阿妈嘅， 唔系叫阿 家母， 你学过噶啦。 阿母、 阿咪、 阿咪， 系啦，阿咪、阿爸、 阿咪、 阿咪、阿爸，就系妈妈、爸爸、妈妈都系写妈妈， 系 啦，但系阿咪、阿咪就系阿咪，即系妈妈、爸爸就系阿咪、阿爸、 阿咪、阿爸， 系啦，如果系爸爸咧就系阿爸。 阿爸 系啦，就阿爸乐队嘅， 系咯， 歪少少。 阿爸其实咧，阿爸同广东话差唔多，因为我哋细个都系叫阿爸做阿爸咁样， 系啊，即系个音可能有少少。 你有冇发觉爸爸妈妈好似系世界性嘅？ 系啊， 多数你叫爸爸妈妈、阿爸， 会唔会系因为 走唔甩人？ 系咯，我探我朋友个小朋友咧，啱啱一岁，啱啱学讲嘢咧，佢第一个字就 妈， 冇错。 因为呢个系 B B 最第一句发音， 系咯， 第一句发音最易嘅发音， 最易嘅发音， 冇错，系啊。 佢又叻啲，佢又叫家，佢叫家姐先咯。 叫家 系啊，佢唔知点解发咗第一个音系家啦。跟住佢爸爸妈妈就讲笑啊，呢个僆仔知啊，因为佢知道家姐先系话事嘅，家姐大佢少少，佢知道边个话事，所以话家叫家姐先，系啦，尊重佢多啲。 其实都系同一个音嗬，即系你爸妈 家。 啦 ，A 音 啦，咁嗰啲咧，全部都系 A 音嗰啲。好啦，咁其实我哋讲咗话父亲节咧，要讲嘅咧就除咗话你屋企咧，你嘅爸爸之外，有好多嘅都系男性嘅亲戚，有冇留意到啊？ 叔叔啊， 阿舅 父啊， 系啦， 阿父啊， 你嘅孙仔啊，系咪啊？你嘅外公啊，表哥表弟啊，又或者系你嘅外甥啊，你嘅侄仔啊，呢啲其实都系男性嘅一啲亲戚嘅一啲称呼嚟嘅。所以今日咧同大家要讲讲嘅就除咗父亲节之外嘅话咧，延伸阅读去到嘅就系所有嘅就喺客家话当中，你点样去称呼一啲男亲戚咧？好啦，嗱咁啊，我想问一下咧，就系呢一位插班生咧，你系咩人嚟噶？ 我系 乡下系乜嘢啊？ 潮州好似 潮州， 点解你咁唔肯定？咁唔肯定嘅咧，好似系应该如果冇记错， 潮州潮州 系 啊， 但系完全唔识讲啦，系咪？ 诶，应该唔识啊， 夹崩 啊，系嘛？夹 结冷哦， 系 啊，自己人咯， 姐夹夹啫。 你因为睇广东啫，唔关事嘅。咁其他系完全唔识得用， 唔识噶。我爸爸真系会识讲潮州话嘅，即系咧细个咧，有时你知咧，有时阿爸妈咧唔想俾你知嘅。 讲 嗰啲 嘢， 系啊， 真噶，系啊，佢哋讲我真系完全可以唔知道佢讲乜嘢噶， 系啊， 几好喎！ 佢就会用潮州话讲， 讲秘密， 系啦，吓， 你觉唔觉得潮州话？我都有啲恶嘅， 恶噶， 系啦，潮州话恶 嘅，潮州 嘅 女士都。 阿爹，我唔好意思啊，系啊， 咁你姑妈同埋，唔系我妈咪唔系潮州人嚟嘅，但系我啲姑妈、姑姐啊、我妹啊， 但系其实所以我系咩啫？讲嘢大声， 会有霸气， 因为我觉得有啲地方嘅人咧，佢哋讲嘢特别大声嘅，或者有啲嘅好啲发音系好似闹人咁，但系其实唔 系啊，佢哋话宁波，譬如宁波人嗰啲口音啊，即系嗰啲口音系特别嘈噶嘛， 系啊， 所以我听过一句就系话，宁愿同宁波人。 闹交， 唔系，宁愿同苏州人闹交，都唔好同宁波人讲嘢。 哦， 系啦，因为苏州话咧就系好， 就算 嗌 交都 好 斯文嘅， 系啦，好细声，好温柔嘅。咁啊，宁愿啦，都唔好同宁波人就咁讲嘢咁。 系啊， 系因为话佢哋个口音系特别即系重啊，或者特别大声。 上海都系嘅， 系啦， 我自己觉得上海都系嘅，系啊，都系嗰大。咁你会觉得就系佢讲嘢咧，会特别觉得好似就其实佢哋喺度倾偈嘅啫，但系好似闹交 咁样。 系啊，成日都做咩事啊？咁样佢冇嘢，我哋倾紧平时嘅。计啫咁样咯，咁所以其实我谂都可能因为佢嗰个音嗰个发音嘅话，会令到觉得嘅就话嗰啲女人嘅会比较恶，会唔会啊？可能上海啊，成日都讲紧寻晚夜个上海话，我系都唔认错啦。 佢叽叽呱呱咁样， 喺我 耳 喺后边咁， 仲有一段 我就识唱呢句。 叽叽呱呱，八八闭闭，总之睬佢我就傻。 系啊， 跟住再 loop 噶，又系寻晚夜个上海话闹我咯。好啦，嗱咁其实你话即系客家嚟讲嘅话，我觉得都系嘅，即系有时有啲人都会觉。得嘅就系都会有啲即系大声，同埋会觉得系有啲恶嘅。咁但系我哋今日嘅就系，如果你识得用客家话嚟去称呼一啲男性嘅亲戚嘅话，我谂佢哋应该会对你好啲嘅。好啦，头先我哋学咗第一个嘅就 系 阿爸啦，就系爸爸啦。好啦，另外嘅就 系 要讲紧嘅就系你嘅祖父咯，即系爸爸个爸爸点讲啊？ 阿姨， 冇错。嗱，虽然你系讲爷爷嘅，系咪？ 系 啦，爷爷。咁你觉得客家话应该点讲咧？ 阿爷， 爷， 爷姨， 唔系你学过噶啦。 阿爷。 真系冇几多干耳啫， 爷啊， 系成日会俾人哋会搞错嘅，就系 阿公阿公阿公， 系啦，阿公，我哋就会叫公公， 公 系啦，就会叫公公，爷爷就会叫公公，系啦，所以 咧 成日 公咧， 冇错啦， 公 公就 系 另外一个麻烦啦， 公公 系 另外一个。 通常我咧细个嘅时候，我完全唔知道咧，我成日同人讲公公公公，佢就话你成日你同你嘅外祖父好似系好 friend， 我唔系，原来系调翻转，系啦。咁我所以我叫爷爷嘅话，我咧客家话叫公公。咁至于咧就系外祖父，即系你妈妈个爸爸，我哋就叫乜嘢啊？ 阿爷， 唔系。 阿伯， 你系啊，家公， 家公 系啦，就会叫姐公， 姐啊， 姐家公，系啦， 家 公就系外祖父啦，系咪啊？我自己细个都搞乱噶， 家公， 家公， 即系系咪都系第三条啊？ 呢个第三条，第一个就系爸爸，系啦，就系阿爸啦。第二个就是公公，就是阿爸个爸爸。第三个就是阿妈个爸爸，就是 公 公，就是家 公， 家公。系啦，好啦，第四个咯，就是你屋企人你总会有一个就大过你嘅男性，你叫佢做 哥哥。 哥哥点讲啊？ 啊，哥哥， 哥哥，哥 哥， 哥哥， 系啦，哥哥。而家最大嗰个就是胎哥哥， 哥哥， 系啦，哥哥，阿爸，公公。 家公哥哥系啦，细过你噶 泰哥哥啊， 泰哥哥， 泰 嗯， 泰哥哥， 泰哥哥，泰哥哥冇错， 泰 哥 泰 系啦，泰哥哥。好啦，第五个啦噃，咁啊哥哥之后嘅话，如果你细过你嘅女男性嘅话，你叫做 细佬， 系啦， 大弟， 咁点讲啊？错， 弟弟， 唔啱，你哋一定唔会啱， 嘟嘟， 细唔系嘟嘟，我要乱咁作啲音系咪？我哋叫佢。老太 老太 老太 老 太 老太老太 老太老太老太老太 老太老 太老太老太老太 老太老太老太老太老太老太老太老太 老太 老太老太老太即是你介绍你的细佬妹， 老弟，是不是老弟咁解？ 冇错，闹妹闹太， 闹太 系啦，杰希雅闹太就系佢系我细佬，佢系我个妹就系杰希雅闹妹就系我 闹 妹妹，我都好混乱嘅，讲真。好啦，跟住咯，叔叔啦，闹妹，你几开心？你谂起呢啲嘢系咪？ 唔系啊，我觉得好难读啊， 好难读啊， 系啊，闹妹闹太。 闹太 好啦，第六个咯，我哋讲紧就系叔叔啦，叔叔点讲啊？ 叔叔 呢个比较容易啲嘅，叔叔， 叔叔 系啦，叔叔， 叔叔， 叔叔， 或者系阿叔，就系阿叔，系啦， 阿叔， 叔叔， 阿叔， 系啦，呢个易啲， 呢个易啲系咪？好啦，第七个咯，舅公， 舅公， 舅公点讲？舅公阿妈嗰边啊？ 舅公， 舅公，唔系舅公啊？ 舅公， 舅 公， 系啦。翘 公， 如果是细个嗰只翘仔， 翘 仔， 头仔，系啦，翘仔就系头仔，舅公就系翘公， 翘仔， 翘仔， 系啦，好啦，咁啊跟住啦，仲有嘅就系如果你系咪阿爸嗰边嘅话，就系佢啲阿叔啊，啲哥哥姐姐， 叔公， 你叫乜嘢啊？ 阿姑， 阿叔， 表哥， 表哥， 表哥点讲啊？ 表哥。表哥， 唔系先， 你学咗阿哥噶啦， 表 哥， 表哥， 表哥， 表哥咯， 系啦，表哥， 表哥。 但系如果头先我哋讲嘅就话细个嘅男仔嘅话，我哋叫闹太啊，系咪？咁如果你叫表弟嘅话，又唔会叫表闹太，唔会嘅，就会叫表 T， 系啦，呢个唔系嘅，系啦，我哋就系我哋教多一个嘅啫，咁就系表哥 ，OK， 好啦，咁啊去到嘅就话，但系三代同堂嘅时候就好开心啦，系咪啊？咁就係你嘅筍仔話，係啦，筍仔點講啊？係 咪筍仔啊？ 真係差唔多，係筍仔， 筍仔 係啦，一介紹就係啦，好筍嘅就興阿筍仔，呢一個就係我嘅孫仔啦，咁樣好啦。另外仲有最後尾嘅呢個就係外甥仔啦。 外甥仔， 外甥仔点讲？ 外甥 仔唔难嘅呢个，试下。 外甥仔， 外甥仔， 外甥仔， 外甥仔， 外 甥仔。 仲话好似外省仔咁样， 我仲话唔难喎， 好难喎。 我已经撇咗有一个好危险嘅，就系侄仔唔想教大家，因为个发音好危险， 好危险， 我觉得所以唔好学。 闹妹难读啲， 所以我冇，系啦，我 skip 咗嘅， 闹太， 好啦，重翻次咯，好冇？嚟啦，第一个爸爸， 阿爸， 第二个爷爷， 公公， 第三姐公。 家 公，等住，外祖父就系 家公， 家公。第四哥哥， 哥哥。 第五细佬， 老太。 第六叔叔， 叔叔。 第七舅公， 舅公。 第八表哥， 表哥。 第九孙仔， 孙仔。 第十外甥仔， 外甥仔。 翻嚟就第一题啦。 天使一瞬间经过，海面飞过撇低我，小小的我觉得不分问为何，软着祝福不算很多，魔鬼撑着艇经过，卷起风雨送给我，汹涌之际有新天使降后到来从头陪我过度痛楚，年轮海之间为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流离怎演算，难共要是真传，轮流转救世 身边，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依恋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流言。一圈飘向理想国，多一圈看见丑恶，不安之际有新境界及开拓，美丽风景是我心安。圈圈交错里苦恼，圈圈紧靠太深安，始终相信我喜爱这种旅途，人来人往继续去数，面轮海之间围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流离怎演算，难共要时针转，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依恋从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路远，年轮海之间谁回归，浮沉过只会为世间着迷，难明解方知人情的珍贵，留得低留不低，游下去迎面看人类世，年轮中看见每段路交错时，路轨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好啦， 客家婆来啦，叫铁铁陈啊，好啦来了噃吓。父亲节讲紧嘅就系， 米斯老师佢未叫名， 我叫咩名好啊？潮州仔咯，我就叫。 O K 呢个咧，潮州仔对你系边个？ 我叫呢个身份系 啊，我叫我知。 嗱，我知系咪？好啦，潮州仔对我知，而家准备嚟啦吓。第一题，平时啊，我哋叫阿 Doctor Matthew 叫佢做乜嘢咧？我知。 表哥， 好好，我哋叫做表哥嘅，仲有特别嘅就系好中意打麻雀嘅表哥。好啦，第二题，今个星期日就系 潮州仔， 潮州仔 阿爸， 冇错，就系、是、父亲庆祝呢个父亲节咧，就系、是、爸爸嘅节日啦吓。好啦，第三题，我哋咧嘅昵称啊，张国荣叫做我知 哥哥， 非常好，系哥哥。第四题有个谚语话外甥多次潮州仔 啊，巧共 外甥多次求，冇错就系巧共啦。第五题由袁富华先生 太 保，我知。 潮州仔， 叔叔，二， 叔 叔，一保答， 叔叔， 叔叔系啱噶，哇，好叻啊！哇，我知道你唔好喺度好行，慢少少啲衰嘢， 我要做 你快啲，系啊，快啲跟住先慢慢睇啊。第六题，请老人家食唔甜嘅橙，等佢可以赞你为乜嘢好好乜嘢啊？潮州仔， 笋仔， 冇错啦，你知唔知道可以咁做噶？ 系嘅咩？可以嘅咩？ 尤其是新年啊，佢咧俾利是你之前嘅话咧，跟住咧你切一啲咧就系唔甜嘅橙俾佢，跟住佢食嘅时候点啊？好酸， 好酸。 哎，我而家先明啊！我到呢个位，我知啊，知啊，知。 就要请老人家食唔甜嘅橙，等佢赞你为好酸啊！第七题，妈妈个爸爸，我哋叫佢做我知。 潮州仔， 家共我唔识读啊，我唔知边个，我谂紧点读。 系啱嘅。第八题，兄弟姊妹当中啊，大哥大家姐叫年纪比你细嘅男仔，潮州仔，冇错，闹太， 闹太。 好，爸爸嘅爸爸， 公公， 公公，仲有咧？ 吓，仲有共， 仲有一个，仲有一个，仲剩翻一个 外甥仔， 好好啊！今日两个打和啊！ 不要打我。 翻嚟会有中医取上，留意留意。So listen up。 不愿动，看不到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起动吧，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three exit。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望望望，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 Now one two three action。 风在动，太空中太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处表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昼十点五十分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和雇员在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在酷热天气之下或者高温环境之中工作而引致中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要善用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全力发展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積極貢獻國家新質生產力發展。李家超在香港投資管理公司與思謀集團的合作簽約儀式上視像致辭，他說香港是亞洲唯一一個擁有五所全球百強大學的城市，基礎科研實力雄厚，創科人才輩出，亦都全力吸納海內外具研發創新能力的人才，吸引具競爭力的科技公司落戶香港或者擴展業務。他又說，今次簽訂的合作將會推進大模型創新在大灣區更廣泛應用，並且將會創立香港首個人工智能研究院，應用意義重大。美國日前批准3億美元對台軍售計劃，在北京國台辦表示，堅決反對建交國與中國台灣地區開展任何形式的軍事聯繫，包括向台出售武器。發言人陳斌華指出，不管是軍售、軍援還是其他什麼名目，都是想將戰火引向台灣，用心險惡。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售台武器，停止武裝台灣，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他說，民進黨當局妄圖以外謀獨、以武謀獨，只會將台灣推向兵凶戰危險境，為台灣同胞帶來深重災禍。對於台灣防務部門負責人日前聲稱，只要解放軍攻擊在航機艦、設施等，就可以進行自衛反擊。陳斌華回應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何來所謂自衛權？他嚴正警告民進黨當局不要玩火，膽敢輕舉妄動，只會自取滅亡。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20点，跌256点，总成交金额58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7点，跌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73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8.25，跌2.5；腾讯控股371.2，跌2.6；美团113.6，跌1.7；药明生物12.58，升1.6；南方恒生科技3.63，跌5.6；中海油21.6，升3；建设银行5.44，跌1；中国移动73元，跌9；友邦保险56.2，跌1；阿里巴巴74.35，跌4.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9，日元157.2，瑞士法郎0.898，加元1.375，人民幣7.254，英磅對美元1.275，歐元對美元1.074，澳元對美元0.66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38903点，跌231点。港金报21565元，升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1603美元，卖出23.1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平石村的快线是曾经有坏车的，而家已经拖走了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跟住德宝花园。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的九龙入口跟住理工大学稍为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百德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提翻大家啦，旺角亚街老街系有水管急收噶，去大角咀方向介乎广东道同埋新田地街嘅慢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邑路去张南隧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I love you。 我是他他他陈子清，读书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讲了一句说话，我对你很放心，因为你是我的女，我知道爸爸是很重视我，我想跟爸爸说一句 I love you。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陈伟霆饰演的主角近视川，消防救援特勤站站长，勇敢正义。同样做消防员的父亲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加上妈妈的车祸，童年经历令他不敢组织家庭。女主角徐来又可不可以令他解除心结？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好，估一个开心的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专家时间， 最开心嘅就系逢礼拜三，我哋可以见到亲爱嘅 取 Sir， 系、yeah! 大家好， 早上取 Sir 你好， 笑得好灿烂啊， 系啊，但有啲腼腆啊，我觉得佢 咩叫佢系 咩叫腼腆 咁咯， 有啲嘢咁样佢， 冇取 Sir 咧，佢俾我感觉真系好阳光， 系嘅， 我系比较内敛一啲嘅。 吓、啊、你内敛， 点解你咁耐从来都唔觉？ 仲有喂食喎，呢个喂食中医 啊，应该嘅，应该嘅，我哋就系喂食而生存噶嘛， 民以食为天啊嘛，最紧要就系咁啦。嗱呢一排咧，其实我谂咧个天气咧都会令到大家咧会多咗咧，就系食一啲嘢嘅，就 系 饮凉茶啊。 会噶会噶， 我记得咧细个时候好好噶，屋企咧系会自己执一啲嘢咧，跟住咧就总之。无端端喺个雪柜度有两扎黑色嘅嘢，跟住就叫你诶饮咗佢啦咁样嘅，甚至乎有啲佢就热饮嘅。 我多数热噶， 系咪啊？ 系啊，我妈冇整冻 雪冻嘅都有，咁、所以讲紧嘅就系唔同类型嘅凉茶。咁、今日咧要讲嘅呢一样嘢就系经常会出现喺凉茶里面嘅就系、 茶枯草啦， 劲啊！系咪草嚟噶？ 系佢系草药嚟嘅。咁啊嗱，其实夏枯草顾名思义啦，佢系夏天会干枯啊个花水， 好奇怪， 干枯。 所以咧，佢就有咁樣嘅名稱由來咯。咁、 嗯、 第二樣嘢咧，就係夏枯草咧，我哋成日都會喺涼茶鋪買到嚟飲。 有啊， 係啦。咁啊，佢涼茶鋪顧名思義賣嘅茶水都係涼啦。咁佢嘅特色之處咧，就係、以清肝明目。清肝熱嘅，咁好多時候咧，我哋有陣時同啲同學仔上堂啊，講呢啲中藥咧、都會問到佢啊，有啲咩情況下你哋會識得用呢個夏枯草咧？咁、但係我哋留意到好多人咧，佢哋都唔會話因為知道佢個主要作用，佢就知道係涼茶咯， 熱氣咯， 對 熱氣嗰度飲咯。 系啦，咁所以熱氣嘅定義都原來好好廣泛嘅。 生痱滋咯，或者係標暗瘡成日咪飲。 啱嗱，係咁 我亂講咋。 其實 生痱滋又飲夏枯草啊，未必係針對對症。 係 啦，但係你話標暗瘡咧，就要睇下標喺邊度咯。 係 啦，如果你話生喺塊面嘅兩邊嘅，咁喺中醫角度咧就對應相關嘅肝，咁、所以就會有幫助。如果你可能生喺個额头啊，或者 生 下巴都冇用，系啦，佢最多系有附带清热作用， 嗯、 但系就冇直接功效。 嗯、 因为中药咧，佢好得意嘅，认识中药咧，我哋要知道佢个性味，亦、都要知道佢个归经。咁、性味嘅意思嗱，例如夏枯草咧，佢个味道咧就系辛。苦性系寒嘅，咁即系话如果我哋净系睇到啲 辛苦寒， 系啦，嗱，即系有啲辛嘅嘢，辛咧就有啲香气，苦咧就系个味道系苦， 系嘅， 而佢性质系寒，可以具有清热。点 解会咁复杂嘅咧？ 唔复杂啊，味道啫嘛，系嘛，佢只不过味道嗱，即系好似你食榴莲，佢都会有甘味，咁但系夏枯草咧就 系 苦咯， 系咯， 系啦，咁但系有啲香气啊嘛， 咪系咯，都唔复杂，好似你条命咁啫嘛，又辛又苦又寒孤寒 哦，明啦，你用我条命我就明啦。 但系如果你净系知道佢系寒，谂住系热都啱用嘅咧，咁、就疏忽咗有个观察点，就系话个归经。归经嘅意思咧就系归边个脏腑，即系譬如佢而家系归肝胆经，咁佢就针对肝胆产生嘅热症系有帮助。咁点样知道自己个肝胆有冇热咧？我哋喺边个位置可以反映出嚟咧？咁好多人咧，冇错啦，系啊，你所讲啱晒，系眼睛。但眼睛通常又有好多个现象嘅。 眼屎。 眼屎，好啦，又有啲人有眼胶嘅，即系好多 胶。 系啊。 眼胶。 即系你好似有啲 黐住只眼， 冇错啦，有啲分泌啊。 似我之前有啲细路仔真系啊， 真 系 有 个，系、哎、真系啊， 呢个系眼屎啫， 唔系胶嚟嘅。 眼屎好明显就好干燥噶啦、 啊，但眼屎系咪应该喺眼角？内胶就响啲 都喺，即系佢会令到连啲眼眉毛都有会黏稠， 系啊，擘唔大噶。 嗱，嗰种系叫做眼胶啦。嗱、 嗯， 好似你话我见到一个人嗰只眼咧，可能眼红。咁、 嗯、 你就知道佢可能肝火啦、 嗯， 但系可能有啲人隻眼白咧就黃嘅喎、 哦， 咁呢一種喺中醫角度係濕熱啦，肝膽嘅濕熱，佢、 哦、 係熱啦、 嗯， 不過佢係夾住濕，咁、 哦、 所以你用夏枯草，如果你係以佢係一個清熱清肝熱，但係你用咗佢愛嚟係清肝去濕。嘅功效咧，佢唔夠力，係、 哦、 啦，即係你啱啊！你對應咗夏枯草係對隻眼有幫助，但係你隻眼嗰個症狀唔係乾熱嘅話，你飲咗都唔會有幫助好處。咁、 嗯、 所以嗱，第一啦，如果你話真正嘅乾熱咧，嗰隻眼就眼紅， 嗯、 眼興，眼脹，眼屎，咁呢一啲咧就眼火爆，咁你就係乾火。 一套電影嚟嘅， 咁你。 好八十年代眼火爆， 爆咁样。 系啦，咁啊嗱，你就系只眼充血啊嘛。 系。 咁啊，第二啦，你个人条脷咧，我哋成日讲话条脷嘅两边，就系会容易好红，好似条脷有咗个框边咁样显现出嚟嘅， 就好似牙齿印咁。 牙齿印就湿。 系啦，牙齿印就湿，冇错啦。而家边红，就系干热。 边红。 系啦，咁啊，仲有啦，个口味咧就口苦，冇错，口苦。咁啊，因为个肝胆。有熱，嗰啲膽汁分蒸上行，停留喺口腔，咁啊感覺到有苦味。咁、那個人嗰個性格咧、 嗯， 就相對係急躁啲，肝火嘛。 咁呢個係性格嚟嘅喎。 係啦，因為佢性格急躁，會令到個肝嘅功能咧就疏泄過於亢旺。 同個人性性格 有 關 嘅。調翻轉，你本來係好平和嘅，但係可能你呢輪夜咗瞓啊，幾晚捱通宵，咁、你個人就會猛整啦，急躁啦。呢、這個係因為個肝火影響你嘅情緒。 哦、 但係調翻轉，如果你個人個生活個工作習性都係比較急。所以相反地，你个肝嘅功能负荷都会大，咁、就变成你个肝火都会旺咯。咁、所以就话啦，个人咧， 即系既是因又是果，可以系咁样讲，系咪啊？ 阿祖常，我请教你啊， 请讲。 你成日都话我肝火，咁你觉得我个人又急唔急躁咧？ 都燥噶， 我燥噶， 你唔觉啫嘛？ 我所以我就系请教啊， 其实就系你自己唔知咯。 即系我系咪好急赶嘅人？ 咁唔系，咁你睇咩事咯？ 系啊， 睇咩事？ 唔系咪咯？交稿就唔急赶咯。 咩嚟噶稿？ 食饭你咪好急赶咯，系咪食饭佢好快噶嘛？ 系啱、啊，所以有啲人每一个人佢都有佢嗰个工作环境因素啦、 哦， 而导致到个人当时咧可能肝旺啦，咁咪会起火咯。 明白。 咁當然啦，就會呢一啲嘅症狀係我哋一個所謂診斷嘅標準，咁、你先至叫做合宜啦。如果唔係，你根本都冇嗱，你啊原來咧，我隻眼咧就好黃啊呢輪，我隻眼咧好多眼膠啊，我個口咧就好黏甜啊，但都冇頭先所講嘅嘢，但我又其實我又覺得自己好熱氣喎，咁、我咪又飲夏枯草咯。咁如果你當個夏枯草純粹係一個飲品，咁、可能冇乜所謂啦，你根本就對於佢冇乜要求。但如果你話唔係嘅，我而家想飲一個草藥嘅涼茶、功能茶，咁佢就真係要對症啊嘛，係嘛？咁如果你話我頭先嗰啲現象，我飲咗夏枯草，我就真係冇好處啦。 啊，因為頭先你如果講嘅就係濕， 濕冇錯啦，係肝所藏困住嘅一啲濕、啊，就因為濕都可以停留喺身體唔同嘅器官，產生唔同反應。但係你而家出現嘅現象咧，就係、我諗親，以為係隻眼有親問題，都一定關個肝，所以夏枯草就實啱啦。所以咧。未必嘅，咁当然啦，因为我哋讲过呢嘅药性咧，佢系寒，咁所以如果你个人虽然你未必系对症系肝嘅问题，但你有热气，你有上火，饮咗咧你会感觉到舒服，但系亦都唔会有害，但系相反啦，如果你曾经有过火，你饮个夏枯草咧系冇嘢嘅，但系咁啱呢个处境系你啱啱可能女性月经期间。又或者啱啱我咧就大病过后，咁、我唔知道原来我身体当时咧系比较虚，我但系以前就饮过呢样嘢我冇事，但系点解我今次饮完之后咧就好似陀陀令啊头晕晕啊，咁呢一个现象就因为 可能過於寒涼啦。咁呢一個咧，我哋就唔適合。咁喺一般嚟講，你可以將佢已經講得嚴重啲，你真係暈咗嘅話，會唔會係藥物中毒咧？會唔會係有過敏反應？ 會唔會咁嚴重啊？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即係譬如可能夏枯草會出現喺涼茶裡面嘅嘢，唔會咯。 好似好普通， 係啦，冇錯。 嗱，因為其實好普通嘅嘢，就係因為好多人飲過都對身體改善啦。 係啊， 但係亦都可能真係有少部分人去飲咗有不適嘅。 哦， 咁嗰小部分係咩事咧？佢究竟係點解咧？嗱，畢竟即係藥都係藥啊。 係啊， 你個身體當其時係唔對症嘅話，飲咗可能真係。有機會飲錯，嗱、你煲個湯水落啲淮山，落啲百合，呢啲係冇 事 嘅，唔會有人有反應異常，因為佢係平和。咁呢隻藥話曬都係寒性嘅，係啦、如果當啊，你咧喺街度飲或者喺便利店買咗一支飲品係夏枯草嘅，佢可能含有嗰個夏枯草嘅成分係好少，糖分係好高， 啱一定係，因為佢苦噶嘛， 係啦，佢有係啦，咁變成咗佢對個身體相关嘅影响性好少，但可能你而家去药材铺自己执咗一包煲夏枯草嘅一个成分材料，自己又翻屋企又煲得谂住浓郁啲，效果强啲，咁可能你就会有因为嗰个浓度高，你又受唔到，你又唔知道咯。 咁即系唔好乱嚟哦。 当然啦，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当其时好似容易攰啲啦，手冰脚冻啦，或者啱啱呢几日好忙好。有啲消耗啊，透支啊， 瞓得又唔好啊， 咁我就唔建議你無端端去飲啲涼茶，就唔係單一淨係夏枯草。 哦， 凡係涼嘅茶都唔係嗱，調翻轉，你真係有爆緊瘡啊，有飛脂啊，有口臭啊，有一啲個人好猛整，咁你就唔怕嘅，因為你嘅身體係對應係有火， 就算你嘅身體係寒涼。即係寒底嘅，你都可以嘅。 冇錯啦，你以往係寒底，但係咁啱呢一輪咧，你個飲食啊或者你個生活改變，咁而產生起緊火，咁你當其時用呢啲涼茶去平衡，都係嗰一兩日飲咗鬆咗就唔使再 炸啲水去淋熄佢 咁幫佢撲撲啦咁樣，係啦，就唔好經常性當咗好似咧就是、一個即係好有益嘅茶水。 我會㗎， 因為點解你 夏天容易買毒？ 啱但係你有個感覺㗎，你飲咗佢，因為你覺得舒服，亦都因為你個生活或者嗰個工作或者你個飲食習慣係都係格式㗎啦。咁所以你個人清咗之後，又會再反覆出現同樣嘅嘢。咁所以你就會變成咗好似一種定期，好似飲飲清清啦。 係啊。 咁但係嗱，所以對你可能嗰個影響唔大嘅原因就係你呢個格式係好穩定。但係佢咧，可能佢個格式咧冇你咁穩定。咁佢就會有機會出現咗一下子有呢個問題啦。嗱，又或者可能啊，屋企咧，好似正如你頭先所講，媽媽咧就煲咗一壺涼茶喎。咁屋企咧就一家大細都飲翻杯啦。好 common 嘅嘢。咁但係咁啱遇住，可能阿女又自己走埋嚟飲一杯，但阿女又咁啱嚟經第一二日，又嚟得量多，哇！媽飲完好暈啊，點解咧？咁樣平時冇噶，佢又冇諗到原來咦經期有關係喎。咁呢啲就係會產生所謂一啲過敏嘅反應。咁當然啦，我哋都要知道嘅，亦都有一類型嘅病人咧，例如喺佢係睇西醫，去 check 出嚟講佢可能個肝功能啊，本身係有一啲問題異常。咁佢對於某一啲嘅藥物咧，可能佢會有啲過敏，或者有啲影響喎。所以如果你嘅身體會有一啲比較複雜啲嘅問題咧，咁我又唔建議你胡亂去飲一啲涼茶啦，係嘛？因為你唔知道自己身體會唔會有反應啊嘛。當然啦，我都想清下熱氣嘅，我都會熱氣噶嘛。咁但係你個身體又俾人多咗一啲問題存在，咁都係確定係咪適合咧，都係睇咗中醫先啦。咁樣即係始終都安心啲，我哋都唔想有咁多所謂醫療事故啊、風險啊。 好，有嘢問。如果你话扑火啊嘛，夏枯草，头先最远咧就话将啲夏枯草摆落去雪柜，咁啲凉茶铺有啲系热噶嘛，咁到底系热饮定抑或冻饮咧？有咩分别？ 关唔关事？ 我哋成日都会见到，直情喺凉茶铺都会有一支支雪住嘅添啦。 有啊， 系啊，你成日都话唔好生冷。 系啊，唔系我因为唔知系咪因为听完徐 Sir 咧，我都会觉得就所有嘅咧，我都应该系饮热或者系室温嘅会比较好啲。 嗱， 其实咧以前我哋饮中药咧都有一个饮用嘅方法叫做凉服法。但系以前嘅年代所谓嘅凉咧就冇雪柜嘅。咁佢就最多咧就摆喺度摊凉。 咁因為佢唔想嗰個熱力去刺激你嗰個人嗰個機體本來旺啊。咁我飲啲室温啲嘅，啊涼少少嘅，咁反而仲可以幫個身體啲熱咧帶走容易啲添。 係咯。 咁如果嗱你個人起曬火，你啱啱熱啦啦滾住咁飲嘅，可能你又覺得哇更加爆汗，即係你都唔想啦。但係雪涼咗嘅時候咧，係更加令到個寒性更上一層樓。 係啊。 咁所以如果你個身體本來唔係真係個火咁旺。就根本就唔應該飲雪凍嘅，係、 哦、 啦。但係火旺嘅，如果你要飲雪凍嘅，亦都唔代表係一個合理嘅、 嗯， 因為中醫始終都會覺得咧飲凍嘢咧都係傷脾胃，一定傷脾胃， 嗯、 必傷嘅。咁、 嗯、 但係有啲啦，以前去可能食火鍋店。哇！一揸揸嘅竹嘅麻薑水、酸梅湯、夏枯草， 即係 嘴上講都講得好興奮啊！ 飲飲飲係飲飲啊！你咪飲咯，佢即係一個噱頭。咁亦都好多人都知道啦，火鍋燒烤就係會上火，咁、 嗯、 啊要咁樣去平衡住咧，就減少啲即係熱氣啊、生瘡啊咁樣。咁、 嗯、 當然啦，又嗰句嘅。好多都係啲年青一代啦，咁、嗯、三五成群一班老友記，又中意食啲炸魚皮，一間又中意食啲炸豆腐，即係開香口嘛。 係啊，咩都係炸。 係啦，咁你自不然飲咗啲涼茶，佢原本個年齡咧，亦都係起火、 嗯、 啊嗰、那個活躍階段，咁喺佢咧。可能會受到咯，係、 嗯、 嘛？但係調翻轉啦，嗱，你以前廿歲仔嘅時候咧，你受到喎、 嗯， 你今年咧就四十歲啦，咁你已經冇咁食咁多奇怪嘢，或者冇咁多曬太陽，咁你再飲你就會頂唔順。 哦，即係估唔到原來其實涼茶都有學問， 即係要小心咯。如果唔係真係飲咗，本來冇嘢嘅，好好嘅、 嗯嗯， 哇！你飲錯一次，個人虛虛浮浮，咁你就以後都好似驚咗嗰樣嘢。 嗯， 你驚咗本來嗰樣嘢係好好嘅，咁、嗯、你就好似少咗一樣嘢用咯。 嗯哼， 嗱，好似我哋夏枯草经常会配搭嘅一条方咧，就叫做夏桑菊。 系呀、 啊，夏桑菊好、哦、出名嘅，甚至乎有啲咧会买到一包包，以前有啲冲剂火粒冲剂，通常啲人饮落去个口感咧，系、 嗯、 甜多过苦嘅、 嗯， 因为佢里边含有嗰个成分都系个糖分，占个百分比好高。咁、 嗯、 啊，当然啦，佢一个饮品嚟啫，佢唔系真系可以有啲咩医疗好明显嘅功效。咁、 嗯、 但系就系啱啦，如果你话我。唔係要好明顯功效，即係我體質就算未必咁夾得到啊，我都冇咁容易有問題。咁、 嗯、 但係夏桑菊咧，我哋就可以試下用夏枯草啦、 嗯， 就用三錢啦，桑葉同菊花都係各三錢啦、 嗯， 跟住就落二錢嘅甘草啦，咁啊總共就四隻嘢啦。咁啊，如果以頭先呢個份量咧，係你當一人份量啦，咁、 嗯、 你就可以用四碗水去煲佢，大約係15分鐘至到20分鐘。咁、 嗯、 啊煲完啦，攤涼佢就和暖室温咁去飲用咯。咁、 嗯、 啊剩翻都係可能兩碗啦。咁、嗯、如果你自己一個人當係一日裏邊飲曬佢，或者你屋企有兩個人一人飲一碗嘅，其實都冇所謂嘅。佢主要作用咧就係清肝熱，亦都可以有清肺燥。因為桑葉同菊花咧都可以有清肺化痰。咁如果你話啦，我都係容易會捱夜啦，會食啲熱氣嘢啦，會有啲眼屎啦，咁、 嗯、 啊當作係保養咧、 嗯、 都可以嘅。 多謝曬徐 Sir。咁今日咧我就由呢個夏枯草就可以俾一條方俾大家嘅、嗯，就不如整呢個就夏桑菊 啦。啦 好，咁喺呢度嘅話，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一齊飲杯， 平心靜氣。 下個禮拜見， 拜拜。Bye bye 上个走了，下个他，真心话尴尬被我骂，放弃你再搬入谁的家，成熟大个不要太虚假，要你亲口说句，说出口别来扮醉，恨我吗？憎我吗？讲话，任你讲。 晚上嘅你，社会快到中午十二点，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大家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十一点五十分已经生效噶啦，31度气温，相对湿度79%。风骚快人仲有一个钟头嘅时间，一阵间会有风骚师打转咧，同埋今日嘅片段人间嘅先听咧12点啊新闻报告。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星期三环节开始就是这个环节啦，大家一起听啦。 Hello， 我是 Queenie， 我喜欢唱歌，喜欢看戏，喜欢发吽逗。 Hello， 我是 Rachel，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倾偈，我喜欢放空。我们是 风骚师打。 好，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我系风骚师打 Queenie。 Yeah. Hello， 我系 Rachel。 好叻啊！ 好啦，上 个礼好翻啊，你 系啊，有少少感冒味咯。 哦，快啲好翻，快啲好翻， 系啦，快啲好翻。 好啦，上两个礼拜咧，你就问咗我哋好多啲潮语啦， 冇错， 巴闭啦， 叻啦，系噶。系 啊， 人哋找数啦， 系啊，我找晒数啦， 系啊，都好好，好专业，真系好犀利。 咁啊，今日礼拜都 专登要你输嘅，知唔知啊？ 其实 我哋 plan 好 晒 嘅， 我唔信。 你知唔知噶？你而家知唔知 道？其实你知唔知噶？ 你哋讲真定讲假？ 我哋讲真噶。 点解要专登？ 所以我样好假。 点解要？ 点解 你？点解你要？ 讲唔讲得？ 点解出阴谋啊？ 嗱，你讲，你两个讲。 点解要出呢个阴谋啊？ 悠悠同小强话，可唔可以 sending 个答案俾佢哋？ 跟住我哋系有 send 噶。 佢哋有答案噶， 投诉。 佢哋一早系有晒答案。 我唔知道啊。 你真系 唔知道？ 你到而家先知道啊？ 我点解会知道啊？我点解会知道、啊？ 我以为悠悠会话俾你知 道、啊。呢个世界， 我以为你会 sense 到我哋有啲警棍，跟住就 呢个世界原来系咁奸诈嘅。 你明唔明？因为其实咧，我同阿小强哥哥咧喺背后内心谂过就系话，死啦！如果我哋输嘅话，我哋实做唔到啦。 我唔信。 你要罚30下 sit up， 同埋要罚30下掌上压啊嘛。我哋话不如咁啦，横掂咧就系因为知道咧就系Michael 哥哥佢成日都要做嗰啲呢个健身啊嘛，咁就如果系咁样，佢咁鬼大只，佢好开心嘅， 俾、我机会你， 俾个机会佢，系啦， 好得，系咪噶？系咪真系咁样啊？ 系真噶。 我對人性嘅醜惡有更深嘅了解啊！ 你試下向一個好嘅方面諗，你而家係有個機會去 show off 自己喎 ，show off 啊！其實對於我自己嚟講呢一樣嘢，第一係唔難嘅，第二我唔覺得係 show off， 因為。好多人都做到噶啦， 咁咪系咯，咁所以就對於我你嚟講嘅話，又即係嚇咁簡單，咁啊不如 簡單就你啦， 冇錯啦。 但呢個違反咗比賽嗰個精神啊嘛，你明唔明？違反咗即係平等嗰樣嘢啊嘛，即係我都想睇下馬小強佢點樣做三十下 sit up 或者掌上，我都想睇啊嘛。 佢會用手指做俾你睇咯。 係啊，其實我哋有諗過嘅，係啊，就算佢輸咗嘅話，佢都係用手指做俾你睇嘅啫。咁有咩好睇咧？咁有咩好睇啊？你話係咪先？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啊，都係幾好嘅，即係冇諗過佢完全唔知。 啲演技都好睇，扮唔識。好难谂， 好专业，因为我有答错嘅。因为如果系全部都答中嘅话，咁你又会知道嘅就，诶佢系咪知咧？咁所以我就有一两下系答错嘅。 点讲？你话啦，做监制， 柯腾无辜， 系啦，佢无辜嘅，系啦，唔好迁怒于佢，系啦 ，OK， 好嘢， 唔紧要啦， 舒服晒，我哋今日将呢件事讲咗出嚟啦。 原来我真系好天真，我难医啊，我好难医。 唔系啊，其实你连续两个礼拜我都见到嘅时候，有啲位你答得，哇，佢都咁鬼醒嘅，我都有啲担心噶，即系如果万一你真。全部答中嘅话，咁我哋就已经咩噶 咯？ 整蛊唔到 你 噶，你 做咯，你都做运动噶。 我做唔到呢啲嘢噶，我一直麻同埋拱桥就可以。 好彩我 Michael 认真估啊， 系啊， 可以知道点样谂啊嘛，真系会知道听到会谂咩，真系。 系嘛 ？OK， 好啦，咁啊拆解翻啦，上个礼拜咁啊，我输咗嘅，我亦都找数啦， 找到啦， 我哋自己嘅 check 都我摆咗我自己嘅 劲啦 嘅找数片啦，咁样。咁啊，今礼拜到你哋咯，嗱咁啊。公平起见，咁如果你输咗，你又罚三就掌上压路，知唔知啊？吓，两位先妹妹， 我理得你啊，总之你谂办法， 你自己谂办法，加埋都得， 加埋三十下，我就一下，佢就廿九下，咪得？ 系啊，冇错，你就一下廿九下， 阿腾哥哥帮下手， 你 feel 到个压力嘅， 做两下， 阿腾 哥哥廿下。 我哋今日咧就系问翻我哋一啲咧叫上一代嘅旧香港嘅 歇后语 啦 ，Sarah 有啲题目嘅，不如轮流问好唔好？ 答。 好， 好紧张啊！ 咁你问先，我问先， 你问先啦。 好啦，我问先。好啊。咁咧嗱， 有 冇 听过咩叫歇后语噶？ 有 嘅， 知噶嘛？ 即系前边一句说话，但系后边一个说话。 系啊 ，OK， 好。 嚟啦。 诶，问条心定钱好啊？不如问 钱 呢先 啦。 好，第一句就叫做陈年中草药。首先，你哋有冇入过中药铺噶？我想问，你有冇入过中药铺噶？你有冇入中药铺噶？嗱，中药咧同西药好唔同嘅，西药咧你攞咗翻就食得嘅，中药咧你未食得嘅，因为你通常要煲嘅，系啦，咁煲，咁煲完之后咧，嗰啲药嘅材料咧变咗一个名称叫药渣，药渣系咪？因为嗰啲已经煲到烂晒噶啦嘛。好啦，陈年中草药，三个答案，第一噏得就噏。你知唔知咩叫噏啊？嗱，佢个同音词咧就系噏啦，即系讲嘢咁意思啦。但系药都系噏噶嘛，即系噏落个伤口度噶嘛。 即系要搭落去，系有段时间系啦， 噏得就 噏，得就噏， 系啦。第二答案好睇唔好食，陈年意思即系摆咗好耐。OK， 好睇唔好食， 即系好做丑样。 好睇唔好食，系啦。第三发烂渣， 哦， 噏得就噏，好睇唔好食。发烂渣到底边个先系真正答案呢？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滴滴 滴滴 滴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好食，因为摆咗好耐噶啦，其实理论上系唔食得噶啦吓。第三发烂渣， 点解系发烂渣咧 ？Michael 叔叔， 我可唔可以答啊？我觉得系发烂渣， 我都 觉 得系 发烂 渣咯，唔知点解。但我觉得系个渣系咪同药渣有关？ 唔知喎， 即系其实系发烂渣，系嘛？即系啲渣，系啊。 即係因為 總之寫咧就係三點水一個茶咯， 因為我覺得我本身有諗過係咪 B 好睇唔好食，但我覺得呢個太直接啦，歇後語應該唔咁直接， 係 咁所以我就覺得應該係 C 發爛渣， 我都覺得係 C。 好， 與此同時嘅話咧，我哋先講講嘅就係個特別報告先啦嚇，咁啊就係呢個港鐵嘅消息嚟嘅，咁啊近住呢個欣澳站附近咧發生咗信號故障，咁而東涌線同埋機場快線咧來往東涌或者係博覽館至到香港站嘅車程咧係會延。 延长10至15分钟。而市区的预办的登机服务截止的时间也将由就是航班起飞前90分钟改为120分钟。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要留意一下啦。 好 ,OK, 好。你两个人都揀泛滥渣。 是是。锁定哪个 ?C 是不 是 ?C, 好。C, 啱。渣即是渣，即是话呢，因为那些渣已经是烂晒的了嘛，煲了很久，咁再摆了很久呢就会发辣，发毛的发，就叫发烂渣。即是与同我哋一句广东的俗语发烂渣呢是有一个相似的，会借个音啫。 明白明白。 OK, 好到 Sarah。 好啦，听住啦， 好。 隔夜油炸鬼。究竟是点解呢？ 三个答案。 冇晒火气。B,做人好臨線，即係個人心軟，你知㗎啦，啲油炸鬼如果你唔即刻食嘅話咧，佢就臨 臨曬， 即係叫做臨劈劈咁嘅意思咧。C 係冇人要。 冇咁直接系嘛？ 你唔买噶啦，隔夜油炸鬼， 咁又系，咁又系，咁又系， 我要系卖正借嗰啲喎。 系啦，即系类似系咁样。 卧底炒， 因为油炸鬼你系要啱啱炸起，你买翻去脆卜卜，因为佢已经隔夜啦，所以冇人要噶啦。 OK，A 冇火气， 冇晒火气 ，B 即系冧字字，冧白白，形容你嘅人啊吓，你个人好心软，冧白白，定系 C 冇人要 ，O 唔 OK 啊？ 我都唔系好，我都唔系好肯定。 你死啦！ 我都唔肯定，咩？我都要答 你。你哋玩改赛制， 又 嚟， 我又要玩。 因为头先你嗰个我都唔识啊。 你唔识啊？ 我头先系拣 A 噶。 O K。 好彩你唔使我玩咋，我系想玩噏得噏噶。嚟，隔夜油炸鬼，冇晒时间，快啲。 A 同 B 有啲似。 A 系冇晒火气 ，B 系做人淋白白 ，C 定系冇人要噶啦。隔夜油炸鬼 ，B 我估 一个 B。 不如唔准罚拣埋同一答案好唔好啊？如果唔系你次次都同一答案，咁咪唔使罚咯，系咪？ 都唔系嘅， 咁你 拣 B 系嘛？我 A 啊，我 A。 我拣 A 啊。 你拣 A 系啦，系啦。 你拣 C 啦。 Michael 哥哥 A。 C 唔似喎。 得一定要先， 就系要冇人要， 你又系改菜 仔。喺下次咧早啲讲，抢答案，最迟嗰个冇得拣。 Queenie 系 B， 我系 A， 跟住 Rachel 系 C， 跟住你系 A， 系 正确嘅答案系 A 啊！ 好嘢， 你死你两个冇分啊！ 你死啦， 好啦， 一定要做掌上。好，到我问 第三题， 好半夜鸡蹄。半夜雞蹄，三個答案 咁快 好鬼嘈， 唔係你個聽我講啦，係有嘈唔係有嘈，嗱你都要揀啊，係有嘈唔係有嘈，第二得把聲，第三唔知醜，係有嘈唔係有嘈，得把聲，唔知醜，半夜雞蹄到底係解咩咧？滴滴滴滴滴滴滴， 我揀先，今次 我揀 B， 我揀 A， 我 咩啊？你又 A 又 C 嘅你？ 我 A 啊 A 啊 A， 佢揀 A， 我 揀先， 我揀 先，你揀先， 你揀 A， 即系 Rachel 系 A， 系啦 ，Queenie 系 B， 系， 咁就我要俾揀 C 啊 ，C 啊， 即系你又唔知丑， 我唔知丑，我认， 即系你个人唔知丑， 哎呀哎呀哎呀， 你半夜 鸡 蹄， 你半夜 鸡 蹄， 我半夜鸡蹄， 两个师妹，我话俾你听啦， 系 系。 李丽蓉是什么 你知道我咩？ 你知唔知佢？你知唔知佢？你知唔知佢名号啊？ 我有花名啊！ 你有个花名， 名号就是大壮王。 佢撞亲都啱嘅。<Yeah! S 1> 好，解释翻点解系唔知丑呢公鸡一般提嘅时间喺丑时，所以佢夜晚提咧就唔知丑丑时啊，因为 唔知道丑时佢乱提啫嘛，其实系 咯，就系、是、想唔知丑咯，因为佢本来应该系丑时先提嘅，即系临清晨嘅时候，你乱提即系唔知丑啊，所以呢个系难啲嘅呢一题， 冇错， 因为丑系呢个样貌上嘅唔知丑咯， 佢借个音啫嘛，丑时子丑人卯嗰个啊。 其实都几难噶，可其实要你而家讲翻， 要解咯， 咪系咯， 唔解你唔知，系啊， 咪嗰两个靓妹神知啦， 两个都冇翻， 死啦，好，下一题听住，海底石斑，海底石斑 ，A 好深 ，B 好远 ，C 好贵， 好远，好远，好远，好远，我估， 我估，好深， 好远， 好，你估， 我估好远， 系， 喂，咁你冇得拣啦， 系啊， 哇，乜你咁海龟食，咁海底石斑噶，咁啊，咩意思啊？ 系 啦， 我估好远， 我估好深， 好， 咁我好贵啊， 答案系 大件事，正确嘅答案系好远， 耶，我有嘢， 你哋两个都系大撞，海底石斑冇错啦，佢唔系撞嘅应该系嘛，海底石斑你系识嘅。 係啊，有冇食得好出名嘅？靚嘢，好貴。即係佢話係好魚，咁所以佢就話海底嘅石斑，其實就係好魚嘅意思。 好嗱，咁 魚就係一條魚嘅魚，但係佢又係借嗰個音。 嗯 ，OK， 好。 喂，你哋兩個冇分喎。 唔 係，我哋俾成機啊！下一條係偏淺嘅，所以你要搶答啦。因為你邊個揀咗下，其他人唔可以揀啦。你又要你一齊都要揀啊！ 好， 火燒豬頭三個答案，肥種難分，興合合同埋熟口熟面。 先熟口熟面， 我揀咗先。 佢搶咗，係啱嘅，熟口熟面係啱嘅。你两个点都错啦， 搞错啊！你两个真系你个太新喎， 我咪一齐答噶喎。 嚟啦 ，OK， 下一条呢个应该听过啦。 而家你有冇分啊？想问。 冇啊， 我哋有一分嘅，开头有一分噶。 第一题都第一题啦。 咁即系而家你两个要争胜负咯，因为我有两分啊嘛，佢都有两分啊嘛，即系我哋两个都有两分。 我哋系同等咁低分咯。 系啊。 嚟啦， 听住。 好，我俾两个你拣好冇？嚟，你想已经想诶，冇，唔俾啦。OK， 呢一个十月芥菜。 诶，我知。 A。当做即系话嗰样嘢系最靓嘅时候嘅啫，哇！你真系十月芥菜啦，咁其实系赞紧你嘅。B 好苦，芥菜系苦嘅，知唔知啊？系啦， 系啊， 定系 C 起心 呢个？我估 C， 我先讲先，你冇得讲， 俾人哋拣噶啦，你拣，可能有机会佢错噶。 咩叫起心啊？ 起心起心啊， 心情个心 心。即係有時你要知道咧，就係啲芥菜，譬如可能係唔同嘅類型嘅菜啦。當佢老嘅時候啦，其實佢會有條框嘅，係啦。咁就係十月芥菜，就即係話你起心啦咁樣。定係 A 佢係當做可能係十月芥菜最靚嘅時候，咁就係會讚人嘅。定係 B 好苦咧，因為芥菜係苦嘅。咁可能嘅就係佢過咗佢當做嘅期嘅話咧，去到十月嘅話，啲芥菜唔好要啦，唔好買啦，好苦，就形容可能條命好苦，就唉，我條命真係十月芥菜。 不如咁啦，不如咁啦，不如咁啦，喂，兩個同學仔，嗱呢題我放棄，我俾翻個答案，你哋是但啫，你而家你立啦，好冇？我唔答啦，咁我放翻個答案出嚟。 嗯， 好， 好冇？ 係咪好好啊？呢三個答案都係 啊， 係啊， 我揀 C 啊， 你揀 C 起心醒目 C， 今日我揀。我都想揀 C 喎，我揀 A 啦，我揀 A 啦。 而家你當做係咪？ 係 正確答案係 C 啊！好嘅，而家你多咗分啦嚇。 你知唔知其實點解㗎？话人哋女仔十月芥菜嘅话，就系话你对一个男仔系啦，即系你对佢，咦呀，起心啦，你十月芥菜啦。 通常形容小妹妹啊，开始进入一个叫做识得拍拖嘅年纪嘅十月芥菜。咦，你曳咧，你十月芥菜咧。 系啊，你哋咪完全未听过噶？ 咩啊？ 未啊？ 搞错啊！ 但本身你头嗰两个答案咧都好 convincing， 我都有少少信咗噶。 嗯， 因为作得太好啦，真系。 系。 好。层层咁。 我问啦。 好，阿迪。 南磨佬跌落嘟坑，即系费事讲个字啦。 明。 南磨佬跌落嘟坑， 系 三个答案， 系 冇晒符。第二失礼死人，第三鬼都怕。 鬼都怕。 鬼都怕。 冇得答同樣嘅， 咁啊答 A 咯。 你係咩啊？ 誒，我哋唔好玩啦，等佢哋玩啦，係咯，係啦。 C 咁啊？ 你係咩話？ 未必㗎，未必㗎，未必㗎。你問 我再 講 一次，南磨佬跌落嘟坑，冇曬符，失禮死人，鬼都怕。 鬼都怕。 鎖定鎖定 ，Rachel 到你。 冇曬符啊！ 冇晒符 ，Rachel 啱，冇晒符先系，哦，一比一而家，一比一，好到你啦，又 嚟啦，我听住啦， 决胜负啦吓， 好，嗱呢一条叫做冇耳茶煲 ，A 冇揸手 ，B 得把口，定系 C 冇得针咧？ 但冇得针冇意思噶， 唔系你冇得针啊嘛， 冇得商量啊，你攞唔到， 冇得针冇得针 冇得针，即系你话冇耳茶煲，即系个茶煲冇咗个冇咗个耳仔啊， 系啊，讲多次讲多次讲多次三个答案， 嗱冇耳茶煲 A 冇揸手 B 得把口定系 C 冇得针，我都觉得真系几好， 我拣得把口， 得把口， 答案 正确嘅答案系得把口啊， 你赢，你要做三茶掌上啊，好嘢。 做得好好、 啊，今日嘅優勝者就係 Queenie， 耶！ 我 唔到 失手啊，成咁有咁 嘅，唔係得把口啊！好啊，翻嚟打半之後有今日嘅片段人間，留意留意。 想當初少年，摔到滿身傷，這一雙翅膀折損跌到地上，夢中暗渡 像缺氧，人间要刹住信仰，谁修理了翅膀也伤。这一根羽毛覆盖了伤口，这一根羽毛柔软温暖也念旧，拥抱岁月变化，总有破裂过吗？仍感激扶一把，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得到了苍鹰流线，几趟绝望没几转，都可笑说无解。这一双翅膀覆盖了双手，这一双翅膀无数的爱去造就，学懂接受变卦，低处亦优雅，人生的 少年啊，陈晓东嘅呢首歌12:29，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50已经生效咗噶啦。31度气温，相对湿度77%。先听12:30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欣澳站附近有信号故障，机场快线系同东涌线列车驶经欣澳站至到青衣站路段嘅时候要慢驶。机场快线同东涌线来往香港站及东涌站或者博览馆站嘅行车时间，预计要额外3-5分钟。来往香港站至到博览馆站每15分钟一班车，来往香港站至到东涌站每10分钟一班。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将会由飞机起飞之前的90分钟改为起飞之前的120分钟，直至另行通知。政府行使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赋予的权力，在宪报刊登公告，指明对潜逃英国的6人施加措施，包括撤销特区护照、禁止提供资金等或者处理资金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6名潜逃者身处英国并且得到包庇，继续勾结外部势力，从事危害香港与国家安全的活动，有需要采取行动。他重申向指明潜逃者以任何方式或者平台提供及处理资金都是属于违法。政府就港大的校政风波成立调研小组，由教育局常任秘书长李美常和教资会主席雷添良组成，将会尽快展开工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调研小组的主要目的是厘清事实，協調內部溝通，協助各方配合，加強彼此合作等。話小組並不會就某一事件作書面調查報告。被問到小組成員的組成會不會欠缺公信力，蔡若蓮說，教育局負責提供資源、制定教育政策、監督大學履行責任等。至於教資會有責任確保大學按大學問責協議的要求運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 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13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62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7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73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8.25元，跌2.5元；腾讯控股371.6元，跌2.2元。美团113.7元，跌1.6元；药明生物12.78元，升1.8元；南方恒生科技3.6元，3.6元，跌5.4元；中海油21.6元，升3元；建设银行5.44元，跌1元；友邦保险56.2元，跌1元；中移动73.05元，跌8.5元；阿里巴巴74.4元，跌4.3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9，日元157.21，瑞士法郎0.898，加元1.375，人民幣7.254，英磅對美元1.274，歐元對美元1.074，澳元對美元0.66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5。日經平均指數報38909點，跌224點。港金報21565元，升9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137.75美元，賣出2314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大家好，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爸爸令我学识的一件事，就是怎样去消化自己的心情，用乐观正面的心态去面对身边的一切。透过每晚的节目，我都会将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在我写日记里面，我说明天会更好，真的 真的被你写中， 更加好啊，我更加丰盛过以前好多好多。我从来没想过家庭，原来我有家庭、我可以，我老公不介意我的破相，不介意我的年纪大，因为我47岁才结婚的，中女来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宝佩瑜，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 正义刑警，火拼黑幕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完结篇。 随住案件的推进，关系网页逐渐清晰，但忽然有人检举文禄阳是黑幕势力保护伞的嫌疑犯，拍档武剑又会不会相信？刑警又可不可以将罪犯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对决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第六期及过年神角新下灵灰安置所，合共18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3日至6月12日，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填写网上表格申请，亦可以在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 嗰个 moment 我系最丰收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丰收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丰收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系姜浩文。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人。 再进一步，令我顿时憧憬美好。直到闷了，又退一步，没有表情，无名确态度。否可心知，这有人说谎，谎话使我错认光。但亲历几次，以为寻觅到。梦魂爱着谁，似眼不安。我已经看穿情愿，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反复心软，逃避那一句，逃避到心已碎，藉口都一堆，对梦无尽畏惧，我却不说穿。情愿盲目地受骗，扮作得到温暖，寒流再打算，别要多讲半句，望太久心会去，不想去面对。终于知道那道曙光，指出于我够大方，被你抛于海里，纵然无力靠岸，还为你护航护到天光。我已经看穿情愿，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反复心软，逃避那一句，碎藉口都一对，对梦无尽畏惧，我却不说穿情愿，盲目地受骗，扮作得到温暖，寒流再打算，别要多讲半句，望太久心会去，不想去面对。其实你施舍过我浪漫，算高尚，我只得我顿堪心痒，更会妄想结果能为你拍掌。心酸却想再留恋，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不肯中断，无奈我心太远，无办法走太远，只好兜兜兜到神思都操乱，辛苦却想再留恋，盲目地受骗，扮作得到温暖，门前雪多一寸，只怪寂寞完全划破心坎那段，怎洒脱行远，岸已经很远，浪泪总气喘，只可以自愿。 有一节嘅就系特别嘅交通消息，讲俾大家听嘅就系欣澳站附近嘅信号故障已经完成复修，而机场快线同埋东涌线列车服务咧又逐步咁样回复正常嘅，而机场快线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亦都系正系慢慢咁样系恢复，逐步咁样恢复正常嘅，请大家留意。 Thank you. 片段人间，看不见的爸爸， 我叫做蚊蚊，今年八岁，我同好多其他小朋友一样，有爹哋，有妈咪，但系我同其他人有啲嘢唔同，就系、是、我爹哋妈咪冇已经一齐住噶啦。佢哋话俾我听，呢啲叫做离婚、哦。成件事系点我唔系好知啊，净系记得有一排佢哋成日喺度嘈交，有一次听到妈妈好大声咁话。 既然系咁样，无谓再拖啦，我哋离婚啦。 好，你讲咁耐都系想咁啫。好啊，好啊，好，离婚，离婚，离。 冇几耐，阿妈妈就搬咗出去住啦。仲记得佢搬走嗰日，我喊咗好耐，因为喺妈咪面上嘅表情，我知道佢系唔会再翻嚟噶啦。佢摆低啲行李，揽住我，一路喊一路话： 蚊蚊乖，唔好喊。妈咪虽然唔同你一齐住，不过我一得闲就会翻嚟睇你，好唔好？ 我唔要啊，我要喺呢度住啊。 妈妈唔可以再喺度住噶 啦。点解啊？点解唔可以啊？ 你第时大个就明啦。 你讲俾我听啦，我会明噶。 蚊蚊乖，迟啲再讲啦。我 call 咗车下边度等紧我。蚊蚊，可唔可以成打妈咪？ 妈唔要啊，妈咪你唔好走、啊。 我要走，我要走，你要乖啊，知唔知？ 咁，我屋企就剩翻爹哋一个人。墙上面本来挂咗一幅相，系我哋三个人啊。但系爹哋都将佢拆走咗，墙上面而家净系得翻一个白色嘅人。 蚊蚊乖，爹哋以后陪多啲你好唔好？ 爹哋啊，点解大人要离婚嘅？ 因为大人觉得好多嘢嘅想法唔同，即系再同你妈咪咁啦。咁如果住一齐就会嗌交，咁成日嗌就唔系咁好咯。咁离咗婚咪唔会嗌交咯，唔会有呢个情况，你明唔明？ 但系点解你以前唔会嘅？ 我都唔知啊。人大咗可能会变卦。 咁你会唔会变啊？你会唔会迟啲都唔中意我噶啦？ 傻女嚟嘅，梗系唔会啦。咁你系我女嘛，蚊蚊啊，爹哋永远都咁锡你噶。 嗱，你话噶，唔准呃我啊。 好啦好啦，夜啦，快啲冲凉瞓觉啦。蚊蚊，我喺呢边啊，过嚟啦。 爹哋， 睇下你，哇，系。放学跑到成头汗嘅，你快啲抹下啲汗啦！做咩事啊？玩到咁癫啊！ 攰啊！ 点解咁攰啊？ 头先同同学玩咯，爹哋啊，我可唔可以食雪糕啊？食雪糕， 食雪糕， 雪糕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食啦食啦食啦食啦！ 我哋买雪糕。 喂喂喂，唔好走啊！跌亲啦！喂，唔好跑咁快啊！等埋我啊！ 阿陈生啊，由你啲 X 光片里面睇咧，其实你啲癌细胞已经扩散，依家就算开刀都帮唔到啲咩噶啦。 咁我应该点啊？ 好好地同你屋企人享受以下落嚟嘅时间，同埋当然啦，为跟住落嚟嘅时间安排一下。你明白我意思啊？ 我明嘅。好，唔该晒医生。 我都真系帮唔到啲乜嘢。 唔紧要， 唔好意思。 你有冇话俾蚊蚊听啊？ 我惊佢唔开心，我冇讲。 佢迟早都要知噶。你觉得你唔讲呢件事就唔会发生啦咩？ 我明你讲咩？但我哋之前离婚嘅事已经令到佢唔开心咗一排。我唔想咁快就讲呢啲唔开心俾佢听。 咁啊系，可能你啱嘅。系咧，最近佢仲有冇成日话要揾我？ 最近好啲啦，同埋你而家星期六日又会带佢出去玩，佢情绪好啲啦，冇咁唔开心。 不过咧，我觉得你始终都要揾一日同佢好好咁讲清楚，始终会发生嘅都会发生，系要讲俾佢知噶，系咪？ 系嘅，好啊，我谂下点讲。蚊蚊啊，帮你食嘢啊！ 啊，咦，咩嚟噶？ 蛋糕嚟噶，我自己整噶。虽然我样系丑啲，不过香唔香啊？你闻下香唔香？ 嗯，香香地咯，但系都有少少窿味， 少少啫嘛。我头先睇漏咗。哎呀，我第一次整蛋糕算唔错噶啦。等一下先吓，我插咗蜡烛先。 点解要插蜡烛啊？有人生日咩？爹哋你生日啊？ 唔系，你生日啊嘛？你唔记得咗啊？唔知道咩？系啊， 唔系啊，爹哋你记错啦，我年尾噶，而家先六月。 咁早啲庆祝嘛，而家庆祝咗先咪都得噶，系咪？ 生日可以预早庆祝 是可以嘅，你中意咪得咯。好啦，嗱，蜡烛插好咯噃，准备吓、，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文文，写啖下，Happy birthday to you。好啦，而家可以许愿啦。 我希望爹哋日日都可以陪到我。 哎哟。许愿其实咧唔使讲噶噃，心谂都得噶。 如果讲咗会点噶？ 讲咗啊，讲咗人哋话咧可能会唔实现噶噃。 咁、我心入面谂多一次咪得咯。 哎，我整鬼你啫，唔使传说嚟啫嘛，系咁讲啫嘛，讲咗有乜所谓啫？唔使咁紧张嘅，讲咗有去啦。 真系嘅， 梗系啦。 咁又系，爹哋唔会离开我嘅，爹哋好。 蚊蚊啊，我想讲啲嘢啊。 咩啊，爹哋？ 啊，不如咧，迟啲你去翻妈咪嗰边住好唔好啊？ 吓，点解啊？爹哋你唔要我啦？点解你唔同我一齐住啊？ 我有时会做嘢忙啊嘛，同妈咪住唔好咩？喂，妈咪屋企有只狗仔、啊，你唔记得咗啊？你话最中意同嗰只狗仔玩噶，咁你同佢住咪可以一齐玩咯、 啊？但系妈咪最近识咗个叔叔啊，佢成日嚟坐家，咁有阵时仲瞓喺度，我唔系好中意佢啊，佢个样好恶噶，又唔系成日同我讲嘢。爹哋啊，我真系唔系好想同佢哋一齐住啊，你俾我继续同你住啦，嗱，我会听话噶。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咁好啦好啦，睇下点啦睇下点啦。 你系咪呃我噶？ 我点会呃你先得噶？ 勾手指。 哦，好，勾手指，勾手指。 勾个手指尾，稳阵个坐飞机。嗱，以后爹哋你一定要陪住我， 好啦， 好耶。 咁从此咧，青蛙王子同公主咧就好快乐咁生活。好啦，讲完啦，瞓啦吓。 爹哋你唔好走啦，我怕黑啊。 又怕黑？哎，好啦，我陪你一阵啦。哎，快啲瞓，快啲瞓，知唔知啊？ 爹哋乖乖。 快啲瞓啦。蚊蚊啊，其实爹哋咧最近有啲事想讲俾你听嘅，你大个女噶啦，应该明白每一个人喺离开呢个世界嘅一日，有啲人快啲，有啲人迟啲，而你爹哋我咧有可能等唔到，等唔到你变大人咧，我就会蚊蚊蚊蚊。乖女，好好地瞓啦吓，我永远会陪住你。你系上天俾我最好嘅礼物，我唔怪个天要咁快拎我走，我只嬲自己冇能力再照顾你，唔可以睇住你长大成人。 同学仔，下星期六系学校，大家都可以带你哋爹哋妈咪嚟参观喎。 而且每一班仲要揀三位家长代表上台讲几句。有冇人想帮爹哋妈咪报名啊？ 老师，我想报名啊！ 好啊好啊，蚊蚊，你妈咪会嚟？ 妈咪唔得闲喎。 咁你 啊，我帮爹哋报名噶。 你爹哋啊？ 系啊。 蚊蚊啊，你爹哋上个月走咗咯，你唔记得咗啦？不如叫你妈咪嚟啊！妈咪嚟做。 爹哋会嚟噶，老师啊，你俾我报名啦，佢真系会嚟噶，佢应承咗我噶。 咁样啊，好啦。以下呢位同学陈小文，大家都叫佢蚊蚊，佢想同大家讲几句说话。 大家好，我叫做蚊蚊，读三 A 班。我爹哋佢好锡我噶，无论我去到边做啲乜嘢都好，佢都会尽量抽时间陪住我。最近呢，佢搬咗去一个比较远嘅地方居住啊。嗰个地方呢，好似系叫做天堂啊。虽然佢好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样成日出现喺我身边，但系呢，佢临走之前呢系有应承过我嘅。每次我想见佢，只要我匿埋对眼，然后我心入面叫佢个名，佢就会出现噶啦。嗱，我而家希望大家同我一齐眯埋对眼，只要我喺心入面叫佢一声，大家就会见到佢喺我身边噶啦。爹哋唔会呃我噶。嗱，而家大家同我一齐眯埋眼咯。爹哋你出嚟啦！蚊蚊好挂住你啊，爹哋你喺边啊？ 从未怕我会失礼，为我劳苦都不计，还在说我遇上天想给你的。奖励，其实我那算宝贵，常有你宠先珍贵，眼看今天一切统统都靠你先可发挥，就算反正风雨盖过我，攻击批判都很多，不管怎样也有你陪着我在痛苦。 啊，系 人喊啊！你自己讲下啦。 系一个几 新嘅尝试， 系一个几新嘅尝试嚟嘅。因为平时系会做一啲比较快乐啊，即系好正能量、好 Q 嘅本咁样。虽然今次都系做一个比较即系妹妹仔嘅角色，但我觉得佢要经历嘅心路历程啊，去经历佢身边屋企人一个一个咁样离开佢啊，点点点唔同嘅小唔同嘅 conflict。 首先就妈咪离开啦， 系啦，跟住爸爸系真系离开啦，嗰下我就真系，跟住仲当住咁多人面去有一个嘅愿望，我觉得佢好勇敢啊，敏敏佢好勇敢，同埋我都好心悒，所以我都忍唔住。 睇睇剧本都喊， 睇剧本嗰阵都喊。 我哋用呢个剧献俾所有嘅爸爸 父亲， 好嘛？嚟紧就父亲节啦， 就嚟父亲节啦， 系啦，同大家讲声就系父亲节， 父亲节快乐。 我都忍唔住。 多谢晒 Michael 呢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嘅片段。 提醒大家爱惜家人吓 ，OK， 好，1点钟，听日喺风骚快再见大家。 唔该晒，思达， 拜拜， 拜拜。